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早上九点几抵达会展，多名官员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及多名立法会议员等都有到场。南韩昨日新增3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维持在400宗以下，大部分属社区感染，累计确诊有96000几宗，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计1678人死亡。南韩新增病例稍微减少，可能同周末检测数量下降有关，但是各地在餐厅、幼稚园、医院、办公室等持续出现感染群组，轻上南道地区的疫情以桑拿房和娱乐场所为中心不断蔓延，防疫的形势不容乐观。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9点，升155点，成交金额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系做噶，小米集团25.75升个4，腾讯控股638升10，美团330.6升13.4，阿里巴巴221.8升4，保利协鑫能源2.32升2，友邦保险96.8跌3.2，京东集团333.4升11.2，中移动52.95升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78，瑞士法郎8.374，欧元6.015，加元6.219，新西兰元5.589，欧元是9.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58，日经平均指数报29,971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6,03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72美元，卖出1,73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窝打老道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医院对出噶。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东区医院。咁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土瓜湾的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潭公道即是封了一段的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全线封闭，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安排，介乎汉宁顿道和柏道的一段巴丙顿道

我变唔到声之后咁点咧？ 系啦，佢嘅声带应该有啲毛病。 系啊系啊，声带有啲毛病，所以咧佢话咧我沙声，我讲唔到嘢咯，所以今日休息一天啊，咁都需要休息一天嘅。 系啊，咁啊夹硬做咧开麦咧烂声咧，听众都系受罪。 系啊系啊，即系休息一天系为咗未来嘅更多天工作，系啦。所以今日直播室有情真朋友桂花田啊， 系啊，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 好啦，今日星期二咧，我哋都特别忙碌啊，因为有呢、這个Baby Tuesday 啊。 哎，今日系最后一天嘅 Baby Tuesday 啦， 最后一集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更多留意咧，即系究竟照顾啲小朋友啊、婴幼儿啊，尤其是呢轮咧，我哋今集咧个主题会系讲一啲咧系日常过马路啊，喺道路上面嘅使用时候要点样注意安全啊，细路哥吓。 哦，咪仲有我哋嘅丰收生活小确幸啦吓。 梗系啦，11:30嘅时间咧就会出现啦吓。咁啊，到时我哋都要要招募多一位特别嘉宾先得 喎。系啊系啊系啊，我哋今日玩音乐啊。咁究竟玩啲咩音乐咧吓？我哋只要有手有脚，总有手就得噶啦。 系 啊，就可以我哋同我哋玩啊。 到时留意住啦，可以咧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呢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嘅 Facebook Live 系啦。咁啊嗱，终于俾你求到啦， yeah, 你高唔高兴啊？ 我系高兴噶， 你系高兴嘅， 真系相当之咧，估佢唔到咧，突然之间咧大刀阔斧嚟一个咧，即系。是再呢改变这个的叫优先组别的范围一去就去到30岁了。 即是他昨天就听到我们在说哎呀你的群组是可以呢，跟着你说不是我仲要等到7月才到的50岁，是 不是原来呢是啊，降低去到30至59岁人士。 是啦。 啊，仲有啲是啊，即係香港以外地区读书嘅16岁或以上嘅同学。 讲緊啲咩呢，就係讲緊嗰个疫苗啊，係啦。讲緊疫苗，政府呢就係呢放宽咗嗰个疫苗嘅打针嗰个括 优先组别范围。 係啦，咁啊就俾30岁以上嘅朋友啦，香港市民啦，拿住身份证嗰个啦，咁跟住呢工人姐姐，係啦。工人姐姐亦都系一个界别啦，同埋呢即係16岁即係諗住去外国读书嗰啲嗰批同学仔啊，咁都可以咧，分别咧就去到我哋香港嗰啲疫苗接种中心里面咧去登记啊，就可以开始接受登记啦。 哇，真系突然之间系会多咗好多嘅合资格人士可以优先咧系打呢个疫苗啊，接种呢个疫苗啊。 好啦，嗱，琴日咧我都睇咗咧电视台咧有一个咧就系讲关于疫苗啊，即系话系啊邀请晒好多各方面嘅界别咧嗰啲朋友啦， 疑难 系啦， 你担心啲乜嘢？ 跟住咧有 跟住解释俾你知。 系啦，有医生啊，咁啊又有药剂师啊，咁一齐喺度倾，一齐讲嘅，咁啊又问翻嗰啲已经接种咗疫苗嗰啲艺员朋友啦，你又点解要接种啊？咁啊有啲人冇嘅，咁啊 即系未接种系咪啊？ 应该都冇。嗰日收高啊， 哦， 胡峰啊，咁啊佢80几岁。咁啊，跟住佢就话：哎呀，80几岁啦嘛，我系嗰架，我唔系唔想打，不过咧，我真系唔知清唔清楚，我系咪需要打嗰只？咁究竟陈振鹏，你嗱已经话去到呢一架啦。 我咧就真系好高兴啦，我系嗱一声想打嘅。 系。 咁但系咧，当我咧知道佢呢一个嘅喜讯之后咧，一降到30岁咧，咁但系咧，当要去想话预约嘅时候咧，就开始有一个嘅大问题。本人咧都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嚟嘅，系啦，都曾经咧即系 入咗医院一排噶， 有啲事故。 大家知道即系有段时间系冇节目噶， 就提有身边人就提醒。其实你适唔适合接种要问过，即系唔好咁兴奋，即刻咧一盆冷水。好啊，咁我又要问下啦，问下适当嘅啲医护人士啦吓，究竟譬如彭仔啲咁样嘅长期病患者系应该点样去处理自己嗰个接种嘅事宜咧？系咪即系快啲打好啊？定还是咧要拣定一隻系咩嘅 品牌啊？嘛， 或者系要适合我先得啊？定系都系睇定啲先啊？可以延迟后先至去接种啊？咁我都要问清楚啊！ 其实又系唔系急嘅，不过咧真系问清问楚咧，你自己系家庭医生啦。不过琴日咧听到个信息就系话咧，咩叫长期病患？即系跟住就话你控唔控制到，成日都讲控唔控制到你个长期病患噶嘛？就系讲紧咧，医生话原来咧有啲朋友咧吓，都比较曳曳猪。点解咁讲咧？就系话佢哋咧系冇 固定咁样去食翻佢哋应该要食嘅药， 即系冇跟足指引。 系啦，医生可能话啊，你可能高血压嘅，咁你长期食，其实咧应该你每日咧可能要食一粒咁样嘅咧。可能有啲咧就觉得，嘿，食嘅搞晕我身体，我唔食嘅咁样。跟住咧佢就咧就放低咗，就系当佢有需要嘅时候，佢先食。咁即系话，其实佢嘅情况咧，未必系稳平稳啊， 即系控制得唔好。 系啦，未必系平稳啊，所以话嗰啲朋友咧，你就真系要问下医生啦，睇下你之前诶，即系叫做诶，俾你食嗰啲药咧，譬如三高嗰啲药啦吓，我唔知系咪三高有药嘅，应该系啦。咁咧就有冇惯性咁样去平稳地控制地咧，即系去食啦。咁你咁咪平稳地控制到咯。 咁都好，起码有一个咧比较简单易明啲嘅形容或者解释，点为之即系叫做处理得唔好、控制得唔好啊？就系呢啲咁样啦。你成日咧食药又唔定时啦。又不上不 下，你需要食嘅，嗱，你需要食嘅，但系咧，即系譬如医生可能已经俾咗上次嘅复诊期，可能去到下次嘅复诊期俾足嘅你噶啦，但系你冇去固定咁样食嘅咧，佢话嗰啲咧就可能危险啲啦。咁、但系如果你长期都系即系日日都系好乖嘅。心脏药我又食，血压药又食，跟住唔知咩药我又食咧，咁样嗰啲就叫平稳。不过你都系要问个医生嘅， 梗系啦， 系啦。咁啊，另外工人姐姐啦，嗱，如果你有工人姐姐，你会唔会俾佢打？ 我会问下佢想唔想打咯， 系啦， 系咯， 咁啊，因为咧、 哎，但系需唔需要用多啲，即系 用多啲唔同嘅 语言去解释俾啲， 政府应该出埋嗰啲 海外家庭佣工资咧吓， 系啦系啦，咁因为咧，即系有啲雇主咧都担心，佢话喂。而家系多谢你哋，即系多谢政府就话，即系跨咗一个群组，就系俾工人姐姐啊。咁但系佢哋都担 心 噶，咁样万一佢一个唔该，唔知有咩事， 即系有过敏啦，或者 大吉利是嘅。喂，咁人哋嚟打工，咁你无端吓。即系喺异乡嗰度咁样，系咪先？ 咁 诅咒啊，唔系诅咒，即系佢哋担心有啲咁嘅状况，咁点算？ 咁如果系担心，即系喺异乡唔知乜嘢嘅话，咁唔系净系打针啦，即系行过马路都会惊啦。 咁、当然啦，但系问题而家因为出现咗呢啲情况嘅时候咧，佢啲雇主都会有担心，即系话啊，可唔可以俾多啲嘅制定或者多啲嘅资讯俾啲工人姐姐？因为佢哋可能未必识讲，即系雇主未必识讲咁多俾佢听啦。 系啦，资讯好紧要啊吓，咁啊。上網咧喺政府嘅網頁嗰度咧，其實呢輪咧都鋪天蓋地咧，好多唔同嘅資訊咧，都係關於咧適唔適合打呢個疫苗，或者係應該點樣去接種啊？幾時接種會最好啊？要接種預約登記係點樣啊？等等，咁呢啲咧就揾翻相關嘅資料咧。如果係呢一個僱主咧，就俾翻啲家庭用工咧，等佢哋知道。 哦，係啊，呢個好緊要。同埋咧，你唔好話喂，唔好打，唔好打。嗱，我覺得呢個係佢嘅選擇嚟嘅。 係調翻轉。就你唔好噶，系都逼佢，你快啲打，快啲打。 你又唔可以、啊，咁记住将呢个选择权咧，应该系俾翻佢自己同本人啦、 呢一首歌本来好啱咧，彭仔自己谂住咧打疫苗嗰个心态嘅， 系 站在第一排。 咁跟住咧， 我会问完医生之后先至会打，我相信我点都会快过你啊。 那一天。晒，匆匆就卷起来，一字后一怀，在我记忆中记载。生命都是一座看台，看得见我的存在。站在你一排，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林一年的站在第一排啊，咁但系呢一排咧都要 点啊？呢一排 系啊，呢一排咧就有好多咧。 你呢一排又点咧？ 系啦，消委会有啲唔同嘅报告，系啊， 因为又月中啦， 系啦系啦， 一到十五号咧，消委会咧就有好多嘢咧话俾我哋知噶啦。 系啊，一年几份嘅报告啦。不过我觉得咧，即系都邓啊嗰个嗰啲新人咧，系真系呢一两年咧系真系头痛。头痛得好紧要，系啊！结婚啊，一对新人咧，就安排呢个叫做婚礼嘅时候咧，改期。你知嘅咧，好多即系年轻人咧，你都跟随呢个传统咧，佢哋都会去择日噶嘛。 系啊， 咁一年里面其实即 系好日真系，其实好难。我听过咧话系阿田有经验啊，我听人哋咧嗰啲呀，首先你又要撇除咗嗱，七月又唔得。正月又唔得啦，然之后跟住咧又话你阿爸撞你阿爸啦，撞你阿妈， 仲有外父啦，仲有撞外母啦， 系啊，嗰啲又唔得啦。 如果四大长老仲有啲阿太爷太嫲嗰啲又 唔可以撞佢哋啲日子啦， 重阳又唔得啦，清明又唔得，鬼节又唔得， 系啊， 系啊。 所以其实数数埋埋咧，即系如果你跟足传统咧，要摆一个好日子做你个摆酒嗰一晚咧，都几难噶。 所以实在难得一对婚。新人咧可以記得婚嘅實在難， 係啊，真係排除萬難啊，真係 啊，係啊，咁但係問題而家咧都係吃力嘅。咁吃力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啊，即係嗰緊嗰個酒席咧，尤其是我諗係如果就咁純粹註冊嘅話咧，咁佢就真係好好多嘅。咁不過註冊咧又要睇下嗰個咩限聚令幾多人幾多人喎，喺個嗰個叫註冊場地裏面有幾多人啦。但係講到擺酒咧，個個都好想高高興興咁樣去食餐飯噶嘛，但係點知咧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咧，就是由而家先叫好啲，叫做可以夜晚咧可以去到十点啦，跟住即系可以有四个人一台啦。 系啦，你四个一台， 四个一台系 全部都台仔台仔咁样。 咁点搞咧？咁之前已经好多坊间好多方法就是说，成 pack 嗰啲叫做酒菜咧就 pack 走 啦，系啦，有啲咧就真系咧就话我哋都可以 压喉咯，系嘛？ 系啦，嗱，讲个压喉啦。咁你觉得酒楼俾唔俾你而家咁压喉呢？ 我知道咧，有一啲嘅情况，佢哋系酒楼系俾佢哋压喉嘅。不过咧，原来压喉之后咧系要补钱嘅。 系咯。即係壓頭， 因為 你而家訂嗰陣時咧，嗱佢又唔好似嗰啲咩什麼基金啊、股票嗰啲咁樣咧，你而家買咗嗰個咧，以後續工咧就係嗰個價錢，又唔係咁噶嘛，即係你又唔係咁噶喎，咁佢仲會計翻個差價咧，就話哦，你吞後啊。吞后我哋譬如由旧年吞后到今年下半年，我哋啲嘢会加价噶咁。 系咯，佢又计翻嗰啲嘅 差额咯。 唔知系咪啲食材嗰个来货又会唔同咗啊？又或者系本来你系拣呢一个三月嘅，你然之后吞到咧今年嘅十二月，咁可能十二月就系啲旺嘅日子，佢又再加你价。 系啊。咁所以咧就話而家即係之可能之前十萬嘅，可能你又褪到出年啊，哇唔得喎，呢個價錢可能要十二萬喎，咁樣呢啲又會爭拗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消委會都有個個案咁啊走出嚟噶啦。我覺得等佢哋好慘，可能咧而家啲年輕人咧儲個錢都可能已經好吃力噶啦，係咪？俾咗嗰幾萬蚊訂咧，係因為個條款啦唔合規格咧。因为咁样而冇咗嗰个几万蚊啦吓， 即系要塌订咁啦。 佢要逼佢塌订咯，因为咧即系佢话嗰个个案咧就系讲紧当中咧有一个 case 又话咧商户，因为佢话谂住取消啦，都系唔好搞啦。咁啊，即系嗰个酒席唔搞啦。咁但系原先佢已经俾咗七万蚊订，系啦，七万二千蚊订噶啦。咁啊，佢话佢再咁样压头落去唔搞啦，不如咁。点知酒楼话喂你咁样唔得，咁你要咧俾翻晒嗰个叫做要求赔偿14万， 哦，即系要俾足， 系啊，十四万我无端端走都冇摆到，我因为咁嚟取消，我仲要俾咗十四万，咁梗系唔顺气啦，系咪先？ 我惊宁愿食翻个咁多餐啦， 系咪先？咁于是乎咧就争拗啦，咁争拗期间咧佢就搞唔掂，就揾阿消委会咯。 哦，咁都有啲追讨咁样。 消委会系帮咗手嘅，中间介入啊，但系嗰个七万蚊嘅叫做订金咧，唔好意思，佢哋都要没收啊。所以咧喺嚟紧呢一年谂住结婚嘅朋友。谂清谂楚， 不如即系简单啲注册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昨晚同抵港的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会面，他感谢中央派出庞大队伍来港，密集式举办几十场座谈会，了解本港的意见，形容昨晚是尽地主之谊同张晓明会面。重申人大作出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时，已经听取特首的意见。林鄭月娥亦指，由於政策目的一樣，將以綜合條例的方式處理修改多條本地選舉法例的工作，以便立法會審議。 咁所以所謂一個綜合的條例咧，唔係一個新生的事物。有時為了做一件事，我哋要需要修訂香港不同的法例或者係附屬法例咧。都是綜合式咁樣做，如果唔係咧，我哋就要喺立法會不斷咁去提交某一條主體條例嘅修訂嘅草案，呢個係方便我哋提交啦嚇，亦都方便立法會審議，因為佢哋係相關噶嘛，我哋唔會將啲完全唔相關嘅政策目的咧係擺喺一條即係擺埋一齊嘅條例草案做，一定係咧佢哋所有嘅修訂咧都係達至一個政策。嘅目的嘅喺今次咧就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係包括行政長官選舉同埋立法會嘅選舉。審議嘅期限咧就一般唔應該由行政機關提出嘅，因為審議政府提出嘅法案，從而通過有修訂或者冇修訂咁通過咧，係立法會喺基本法之下嘅憲制功能。咁所以呢個係唔會我哋去提出。一個嘅期限，如果大家留意我哋平常嘅做法咧，我哋講嗰個立法嘅時間表咧，一般都只係講喺立法會首讀同埋係進入二讀嗰個日子，我哋係唔會寫喺邊一日咧係需要恢復二讀同埋三讀通過，因為咁樣咧就唔尊重立法會嘅審議嘅功能啦。咁但係由於未來十二個月要進行三場選舉，我諗立法會議員同埋香港市民都唔願意見到。是做不成這些選舉的，尤其是因為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是需要在2022年的3月左右是要進，應該是3月尾是要進行的。所以我都跟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呢是磋商過怎樣可以讓議會有更充足的時間來到進行這個條例草案的審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接种新冠疫苗。林郑月娥话，本港近日再出现大型的感染群组，政府严阵以待，强化防疫措施，重新走出疫情要靠普及疫苗接种。又提到今早九点起，市民可以预约接种疫苗。群组扩大至到本港的550万人口，他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又建议如果市民有家庭医生，最好到私家医生诊所接种，认为会有更好的评估。他说，全球在大规模疫情下接种疫苗都有异常事件，目前本港几宗涉及死亡和中风等个案，经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之后，都显示与疫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中西区和西营盘的受限区域完成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中西区指明受限区域，即是圣士提反里、金凤阁、巴炳顿道、兴华大厦 A 座和 M 座，发现有9人未进行强检，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3点，升94点，成交金额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5.65，升3.0。腾讯控股634元，升6元；美团326元，升8.8；阿里巴巴221.6，升2毫；保利协鑫能源2.31，升1仙；友邦保险97.05，跌2.95；京东集团331.8，升9.6；港交所456.2，升10.2。中移动52.9，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6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6,0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2美元，卖出1,73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多宗的交通意外，在油麻地的南昌街有交通意外，现在介乎上海街和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南昌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上海街右转入去南京街，一带车多的。重复多次，就是油麻地的南京街介乎上海街和新田地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这一条线就封了，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上海街右转入去南昌街，经过要小心。咁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咧，就只系车多啫。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一带还是车多，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对出。重复一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在土瓜湾的潭公道就有突发事件，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和码头角道之间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挤塞，就是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和码头角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在西营盘就有强制检测安排，介乎汉宁顿道和柏道之间的一段巴炳顿道、屋兰士里和圣士提反里仍然需要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柏道右转就是入去巴炳顿道，经过都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就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沙田、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新娘潭路乌蛟藤烈士碑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噶。咁再讲多次咧，就系潭公道来回方向近住新山道同埋码头角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就是挤塞的，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红梅谷路的快线又有交通意外了，现在一带就是挤塞排到去沙田路跟着圆洲角公园，就是狮隧公路出九龙跟着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天 building 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开始，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去到中美洲，玛雅古城绝对是大家首选的旅游热点。 而蒂卡尔的一号神庙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玛雅人的天文知识。 他们在早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能力预测日食和月食等等各种天体现象。 究竟这些元素怎样影响他们的建筑风格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喂，老婆老婆，你睇下出咗最新嘅波鞋啊！咦，小明又出咗新嘅 pose， 你睇下你睇下。 睇乜鬼啫？过紧马路啊，睇手机。 而家绿灯啊，安全噶，冇车会撞埋你噶。 你都要睇翻个路面情况噶，你做唔好点教个细噶？ 唔紧要啦，个仔你拖住咪得咯。 系，麻烦你听下，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有专家会话俾你知点样教小朋友过马路安全嘅知识啊！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都讲金，边个仲咬金？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星期二的瞬间看 channel 咧，就少咗阿曾志豪一块 channel， 嗰一块 channel， 咁有少少缺陷咁样啦。咁希望咧，彭仔同阿片嗰个 channel 咧，都可以让大家咧觉得咧都几好睇咁样。 应该好嘅，应该好嘅。 系咁就好啦。 系因为要做得好噶嘛。 我呢一个咧都有趣嘅，呢、這、一个嘅channel 嘅短片咧系嚟自咧又系呢个即新闻啊。呢即新闻入边咧又有一段嘅短片咧，值得咧介绍俾大家望一望嘅，因为好短嘅啫，一分钟到。咁咧佢嗰个标题就话：凶猛老虎就变发出可爱嗷嗷声咁样。 即系乜嘢啊？咁咁原来咧呢一条嘅短片入面咧，头嗰一分钟咧就系带大家去到呢一个俄罗斯嘅一个动物园啊，嗰度睇下有一只咧非常之特别嘅西伯利亚老虎。咁呢只老虎有咩咁特别咧？原来就系佢识得咧系喺度。哦哦声咁样喺度叫啊，好似个猫仔咁样，而唔系咧，好似我哋想象平常嘅老虎咧，会喺度咆哮嗰种，哇，即系唔系咁样嗌法喎，而系好似猫仔咁样高八度咁样嚟到嗌吓，咁啊令到咧，哇，霎时呢一种咁凶猛嘅老虎咧，都变得咧好可爱啊，超萌啊咁样。亦都令到呢一隻嘅西伯利亞老虎仔呢就成為咗呢個動物園裏面嘅超新星啦，好多人呢慕名而去啦，所以呢就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呢，主要呢就睇得到呢一隻嘅西伯利亞虎呢究竟佢呢係點樣嗌法嘅呢，係好似貓仔咁即係點嘅呢吓、啊、我都想俾大家呢嘗試聽一聽嘅。哇係是吗几似啊是其实真的有点似 不单止说似猫仔，我觉得似有点马骝仔。有些在动物园的马骝仔呢，他在一个笼里面跳来跳去的时候呢发出那些声音呢都好像是这样。那又挺得意的，因为你是望着一只呢哇神高神大的老虎，然后呢他就好像猫仔这样在动。咁样喺度叫咁样啊！不过咧，啲呢一条短片以外咧，就嗰个动物园啲员工咧都有解释翻啊，就话咧呢一只嘅西伯利亚老虎咧，佢其实依家咧就未够十个月大啦。咁啊，佢自出世之后咧，其实已经系经常咁样猫仔叫噶啦。咁、那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冇两样嘅啫，主要得我嚟吸引咧妈妈嘅注意，因为妈妈生咗好多只老虎仔嘛。咁啊，所以咧佢要争宠嘅时候。唯有引起妈妈注意就用猫仔叫了。由于他自细发现这一招原来真的使得，即是他学这个猫仔叫之后妈妈真的会多即望他两眼这样。所以呢一隻嘅西伯利亚老虎呢，佢直至到依家呢佢都仲係呢周不时呢咁样喺度叫去引起呢即係别人嘅注意咁样。啊不过呢动物园方面呢佢哋都相信呢一隻嘅老虎仔呢佢应该呢唔可以呢再咁样学似猫仔咁叫呢卖萌呢卖到几时㗎啦。因为呢应该佢好快呢就会完全变声。咁到时呢佢就冇得呢高八度咁样再系扮可爱咁叫㗎啦。啊即係其实睇完呢条片呢即係见到嗰个老虎仔咁得意之外啦，亦都可以话呢即係不论呢系人类嘅世界定系动物嘅世界，撒娇啦扮 cute 啦都真系咧某种生存之道嚟嘅，所以咧不懂撒娇咧，真系好蚀底啊！嗬，耶！咁我都要俾啦三个一对水汪汪嘅眼睛嘅 emoji 佢咯。啊，唔知道桂花田要撒起娇上嚟或者卖萌系点嘅咧？应该都会是你想要乜都 私有化的，不用再问是啊你问 你想要乜你想要乜那个人都会给你 问问我话问问我妈都 OK 的啊，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晒太阳啊，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咧吓、啊，除咗食物啊同埋补充剂之外咧。最天然就是吸收维他命 D 的就是晒太阳啊，透过阳光的紫外线照射啦，身体咧吸收之后啊，皮肤加上脂肪咧就会转化成维他命 D 俾皮肤吸收嘅。咁晒几耐为之够咧吓？啊，梗系起码一个下昼啦。嗱，喂，如果你咧一去咗沙滩啊泳池游水咧，就话晒到一个下昼啫，但系都唔建议同埋尽量都唔好啊。平时咧喺适量嘅阳光之下，其实晒15分钟咧就已经够噶啦，千祈唔好贪心啊！谂住咧晒多啲嘅皮肤颜色靓啲，维他命又多啲，咁唔系几好咩？哦，唔好意思、啊，专家话长期晒咧吸收过量嘅维他命 D 咧，除咗会伤害皮肤之外咧，亦会令到血压升啦。 飲嗰、那個食慾會減啦，會可能令到你嘔吐啦，或者甚至乎有毒尿㗎，嗰呢啲症狀會可能會出現嘅。嗱，如果咧暴曬三至六個鐘啊，即係話頭先我想講嘅游水嘅時候咧，嗰啲皮膚係會起水泡啦、刺痛啦、紅腫啦，咁點算？如果有搽太陽油嘅咧，就應該好啲。但有啲人咧，佢就唔好啦，難得嚟曬，我想曬多啲啊，咁樣就冇理佢嘅時候咧，哇唔該曬啦，你啲皮膚咧就會受傷噶啦。專家話，如果咧輕微嘅曬傷咧，係可以等佢自己好嘅。不過赤赤痛嘅感覺唔係幾好啊，咁搽咩好咧？咁燙火膏啊 OK 嘛？哎呀，燙傷啊嘛啊！嗱就唔係啦，由於咧佢唔係有細菌感染啊，所以咧就唔使用燙火膏嘅。啊，咁啊薄荷膏咧夠清涼啦啩？哦，唔好意思喎，係夠清涼啊。但係咧問題係即係佢清涼啫，係咪唔等於痛啊嘛？係咪先？咁咧即係因為咧薄荷咧係會嗰個成分咧會刺激到你嘅皮膚啊。咁啊其實唔多 OK 嘅。咁啊塊面受傷咗啦，咁我咪可以敷 mask 啊？啊，專家就話啦。如果你唔知嗰個 mask 咧，嗰個面膜咧有啲咩成分咧，最好就唔好搞佢啦。咁因為咧曬傷嘅皮膚咧係比較特別敏感嘅，有咩方法可以舒緩呢？專家就話啦，冷敷啊，或者係浸個凍水浴啊，咁樣可能咧就會幫助皮膚降温，減少個發炎嘅情況。有蘆薈成分嘅凝膠咧，都可以有輕微嘅消炎作用啦。切記。你冇諗住呢，咁係蘆薈，咁我喺我棵植物嗰度割啲蘆薈出嚟先，新鮮就夠好啦啩？唔好啊，佢話呢新鮮嘅蘆薈呢刺激性比較高啊，咁所以都係唔啱你曬傷咗個皮膚嘅，所以盡量都唔好俾自己啲皮膚曬傷啦。今日呢想分享呢王氏兄弟用曬太陽嘅車嚟烤肉，即係先燒肉啦吓。咁咧食唔食得嘅咧吓？呢两个大男孩咧就喺就实测咧喺个高温嘅之下咧嘅车笼啦、车顶啦同埋车身咧，究竟可唔可以烧啦或者烤啦？焗到嗰啲食物咧嚟食一个钟又一个钟。哎呀，佢哋真系咧好似食评咁样咧喺度试食啦，跟住咧我讲埋个味道系点点点等等等。认真睇片好啦。千祈唔好跟住佢试啊！我费事你哋吓挑战你嘅肚皮，食坏咗今日弊家伙啦，系咪先？系啊，食坏咗弊家伙。我俾三个太阳俾呢条片，希望佢食完之后，佢都食得几滋味嘅。见到佢有啲食物就真系煎熟咗嘅，因为实在太晒啦。 That's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系危险啦。 哎呀，讲紧嘅系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咧？ 都好、啊，咪好飘啊，好纯情咯。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噶。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儿童，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我们是美乐的主人翁，我们是社会的童话。 早晨啊， 风骚 baby 要 safety。 早晨啊，佩斯拉啊。 早晨啊，肥妹仔秀恩茄， 秀恩茄去咖啡，秀恩茄不知是不是、啊、不是啊，可能呢那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呢，他不 safety 啊， 他遇到 是不是遇到一些意外啊？我哋咧，我哋要慰问下佢啊！ 我谂唔会嘅， 希望佢安全啦、 啊。啊，可能佢咧就学多咗好多咧 safe 要 safety 嘅嘢咧，而家咧就周围去教啲小朋友啊。 系啊，咁叻啊，我都未识啊。 你要学下啦， 我梗系要学啦。不过咧，我知道咧，学埋今个礼拜今日咧就冇啦。 啊咁我就学满师啦嘛， 系、哦、啊， 应该条命可以好长噶啦， 系 啊, 啊, 啊，我哋咧唔惊唔觉咧学咗十五次啊，十五样嘢啊， 十五堂啦，十五堂啦，嗱，今日最后呢一课咧，我都系要咧考验下你嘅肥妹仔， 我系乜嘢鬼师奶人？ 今日咧我哋嘅课题咧就系、是、我哋。细佬哥儿童的马路安全啊！ 我识咗只歌啊，叫做《过马路要小心》，咪头望下，快一阵咁样噶，嗰、那个音唱都好好听噶。 系，咁都仲有另一首噶、 啊。系乜嘢啊？ 咩？慢慢就乜乱跑？ 马路如虎口。交通规则要遵守，安全第一命长久啊！ 系啦， 好叻啊！我哋识好多字啊！ 系啦，好多年代嘅马路歌都识。 我婆教我唱， 真系叻啊！哇，我想咧考下你啊，肥妹仔就系啦。啊，你估下啦，喺啊过去嗰啲数据啊，啲大人收集嗰啲数据嗰度咧显示啊， 系乜嘢啊？ 儿童交通意外入面咧，嗰啲咧受害嘅儿童啊，佢哋如果系要将佢哋分类，然之后将佢哋咧所占嘅数目多至少咁排列嘅话，你觉得会系点排咧？系边啲种类嘅受害嘅儿童咧？嗱。有三种俾你排， 你见唔见到走开咗？唔知咪系咩啊？ 我而家俾三样嘢你去排列， 哦好啊、 一就系乘客，二就系踩单车嘅儿童，三就系行人。咁咧，呢三样嘢你排啦。究竟咧，儿童喺交通意外入面咧，佢哋出现嗰个嘅身份啊，系？做咗系做紧边样嘢系最多遇上交通意外呢、 哦、 即系当佢哋遇上交通意外的时候，佢系行人啦、乘客一定系踩单车。 咁我觉得 系踩单车系咪啊？ 最多系踩单车， 跟住就行人。 行人。 因为做乘客系关个司机哥哥事噶嘛。 咁第三就系 乘客系咪啊？ 就唔系咯。 哎呀，错咗。 正确嘅答案咧就系、是。原来呢行人是占了最多的，占了一半的数目啊，儿童交通意外入面那些儿童的行人。第二呢就是乘客，而第三呢就是骑单车的儿童。 哦，因为他们不识踩，通常是他爸妈踩，所以他不要不小心啊。 不是啊、哦、哎呀，你听第一阵回来的剧啦，众、 啊、 多嘢学啊。 好啊。 就不要从事这种敌对行为。今次是拜登上任后北韩首度向美国发出信息。金宇正又说已经获悉南韩当局在今个月8号启动针对北韩的侵略性战争演习的消息，双方将因此难以重返三年前的春天。金宇正警告北韩今后将密切关注南韩的态度同埋行動，若果南韓加大軍事挑釁力度，將毫不猶豫撕毀南北韓軍事領域協議。東京奧組委宣布，今個月25號在福島縣舉行的奧運聖火傳遞出發儀式將不設觀眾，普通民眾無法觀禮。為了防止疫情擴大，從東京都前往出席的相關人士亦將大幅削減。第一棒火炬手維持由2011年奪得世界盃冠軍的日本女足成員擔任，而在儀式之前將有福島縣的國家指定重要非物質民族文化遺產海螺演奏以及傳統舞蹈表演，宣傳福島文化和藝術。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2点，升190点，成交金额6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2点，升8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635元，升7元；小米集團25.7元，升1.35元；美團327.8元，升10.6元；阿里巴巴221.6元，升2元；保利協鑫能源2.43元，升了1.3元；中移動53.75元，升7元；友邦保險97.4元，跌2.6元；京東集團332.4元，升10.2元；港交所458.4元，升12.4元；建設銀行6.62元，升1仙。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65元，英磅10.769元，瑞士法郎8.374元。澳元是6.016元，加元6.223元，新西兰元5.591元，欧元9.264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11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12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6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60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24美元，卖出173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 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噶。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出九龙啦。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油麻地嘅南京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介乎上海街至到新田地街嘅一段南京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车多噶。就是油麻地的南京街有交通意外，介乎上海街至到新田地街的一段南京街需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受较早前的突发事件影响，土瓜湾的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潭公道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现在一大车多。再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呢一个强制检测安排啦，介乎汉宁顿道同埋柏道嘅一段巴炳顿道啦、屋兰士里、圣士提反里仍然封闭。咁而家揸车朋友啦，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元朗，新娘潭路乌蛟藤烈士碑来回，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老婆老婆，你睇下出咗最新嘅波鞋啊！咦，小明又出咗新嘅 pose， 你睇下你睇下。 睇乜鬼啫？过紧马路啊，睇手机。 而家绿灯啊，安全啊，冇车会撞埋你噶。 你都要睇翻个路面情况噶，你做唔好点教个细噶？ 唔紧要啦，个仔你拖住咪得咯。 系，麻烦你听下，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有专家会话俾你知点样教小朋友过马路安全嘅知识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是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唔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新闻翻嚟之后咧，哇，已经好晏啦吓， 十三分 系啦，OK。咁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 系啦，直播室咧就继续有桂花田，有程振鹏响树。咁啊，阿小豪子咧，佢今天抱恙啊， 系啊，喉咙痛啊，所以咧我就去休息一天啊。咁我哋咧靠诶，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 当然啦，今日咧要鹏仔要跟片同埋我哋嘅監製咧，就學下 阿蔡蔡子， 唔係手語，學下一啲咧手部嘅動作啊，又同音樂有關，我覺得咧好深奧嚇， 係唔深奧嘅。其實咧，即係其實我問埋我兩個細路咧，佢哋都有學，我諗你哋係記得咗學過咯，係啊。 会不会是我那个年代是未有的呢？ 你和我都不是差很多的。 70年代 是不是？那你豪仔都说没学过。哦、那怎么呢，都希望呢就是刚才听众可以在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面书专页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啦。那我们就会教一下究竟啊那个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个手势是怎样。 对啦。再加上呢蔡太子会教我们的打拍子、哦、是不是打拍子的手势。 哇、哦、这个又是很深的。 4 是啦，究竟点咧？唔深嘅，一啲都唔深噶。咁啊，嗱呢个 需唔需要揾埋啲音乐嚟衬托咁样先数到拍子咧？ 如果有啊，更加好啦，系咪先？我哋 可唔可以叻到咁样咧？ 系啦， 又或者我哋 啲叶咏诗系咪？ 又或者我哋啲听众咧，可能都一样识得呢啲嘅手势嘅。如果佢哋拍咗自己啲短片，系咪可以分享？ 我都可以，系可以自己教下大家，系咪？好啦，咁我哋最后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嘅剧场，我哋即将开始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十五集完结篇。 我而家开得声未啊？使唔使试麦咁样噶？可以啦，好 ，OK。我为咗我未来粒孙可以健康快乐成长，我桂花田咧就买咗个机械人 B B 咧，就俾我乖仔阿摄同埋新抱阿 Lu 照顾。嗱，就等佢哋学下点样凑仔嘛。你知凑仔都系几难噶啦，系咪？啊，短短三个月啫，啊，阿摄同埋阿 Lu 咧就已经啊学识咗99%嘅基本凑仔嘅安全知识啦，真系好开心啊！啊，内容包罗万有噶，例如不应该独留婴儿在家啦，确保婴幼儿睡眠安全。全啦，同埋咧家居安全措施等等等等，系咪好多咧？所以话咧，当初啊，我呢个妈妈送个机械人 B B 俾个乖仔同埋新抱呢个决定，我真系觉得 very good 啊！真系几咁精明，几咁有明智智慧啦吓。 要照顾好我自豪博士发明嘅机械人 B B， 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不过阿摄同埋阿 Lu 一样应付自如，佢哋唔单止吸收咗好多婴幼儿嘅安全知识，而且仲身体力行应用喺日常照顾里边。喺佢哋悉心照料之下，机械人潮伟仔仔已经快高长大啦，短短三个月已经成长到好似真人六岁咁嘅样啦。所以话咧，我发明嘅机械人几咁有用同埋先进先得嘅。 星期之前，我们梁氏一家在公园跑步的时候收到志豪博士的电话，就说有好消息，还叫我们去他办公室。他办公室就很近公园的，过条马路就到了，我们就走过去了。怎知原来这一段马路就是我们臭仔知识的最后一堂了。当潮伟仔仔学识埋马路安全，整个机械人 BB 臭仔课程就完结了。根据志豪博士的设计，机械人潮伟仔仔功成身退之后就要离开我们了。他就要回工厂进行维修更新，清洗记忆，然后进入另一个的家庭。 喂奶奶，虽然我已经接受了仔大仔世界， 做父母始终都要懂得放手的，但是一想起这件事我都还是有少少伤感啊。 唉，新抱阿 Lu， 我真的好了解好明白你这个心情。阿涉啊，你醒水啲啦，啊，接力讲埋落去啦吓。 哦，系，死火啦！啊，其实我哋原本讲紧啲咩噶？记者妹妹啊，头先你嗰个问题系咩话？ 啊，刚才条问题系…… 诶，等，记者妹妹，交俾我志豪博士处理啦吓。嗱，阿涉，我哋而家咧系接受访问啫，唔使咁紧张嘅 ，OK？ 唉，我呢啲见惯大场面噶嘛。头先记者妹妹嘅访问问题系，点解你哋梁氏一家会咁慧眼识英雄啊，拣中我哋自由博士呢个设计出嚟嘅机械人 BB 咧，同埋你哋点样喺呢个照顾机械人当中咧，获得哺乳伦比嘅婴幼儿安全知识咧？ 自由博士啊，其实我条问题系， 自由博士啊，你搞错咗、啊，记者妹妹咧嗰条问题好似系问我同老公点样含辛茹苦咁样凑大条位仔仔、啊， 唔系、啊，新抱阿 Lu， 你听错啦，记者系问紧我呢个妈妈点样咧用最新啦、最潮嘅科技咧去帮助个仔同新抱凑仔， 梗系唔系啦，你错啦，问紧我无与伦比啊， 系啦，我哋啊，哎呀，问紧我啊，我错，你就错啊，记者又点会问你嗰条问题啫吓？ 咁记者妹妹头先问我咩问题先啦？梗系问紧我啊！ 哎呀，明明就系问紧我同阿诗啊，系问紧我咧。 停一停，静一静。 咩咩啊？ 其实大家咁样拗落去咧，都冇乜意思噶啦。不如俾记者妹妹问多一次啦。啊，记者妹妹，其实头先你系想问我哋啲咩咧？ 其实咧，我系想知道你哋喺呢次学习婴幼儿安全知识嘅过程当中咧，有冇难忘嘅地方啊？ 原来系问呢个啊！ 你早讲嘛， 系咯，系啊，其实刚才大家讲嘅内容都好好噶，系咧，刚才听到阿 Lu 你话咧喺上个星期学咗马路安全，咁不如就用呢个做例子啊，讲下你哋点样教智慧仔仔安全咁过马路啊？ 哦，冇问题，其实件事咧就系发生喺上个星期嘅下午嘅，当时咧我哋一家人咧就喺公园。咁阿涉咧就同朝伟仔仔跑步，我就同桂奶奶咧坐喺长凳度倾偈。但冇几耐咧，桂奶奶就话收到志豪博士嘅电话啦。 咦，志豪博士打电话嚟，听下电话先。喂，志豪博士。 啊 ，hello， 你好啊，桂奶奶。阿 Lu 阿涉同埋朝伟仔仔咧，系咪一齐啊？你哋吓？ 系啊，我哋而家喺公园玩啫嘛，咩事啊？ 我有好消息啊！ 好消息。 冇错，同你哋有关嘅，不如你哋嚟我办公室度长谈啦。 啊，好啊，我哋咧其实咧就喺你办公室嘅对面个公园啫嘛，过条马路就到噶啦，转头见啦，拜拜。好啊，我哋行啦噃， 朝伟仔仔，我哋去探志豪博士啦，好唔好啊？ 好啊。 嗱，朝伟仔仔，我哋而家起程啦，咁应该要点做啊？ 要拖住大人嘅手一齐行咯。 好叻噃。出街嘅时候咧，记得一定要拖住大人嘅手先至好行啊！ 我要拖住妈咪。 咁好啦，你拖住妈咪啦。 嗱，仔仔，我哋而家行到去行人路啦，而对面咧就系博士嘅办公室。咁过马路嘅时候，我哋要拣一个安全嘅位置先好过。咁你觉得边度最安全呢？ 呢度。 叻仔，前面呢度咧就最安全啦。至于点解，就系因为呢一度有交通灯号，只要行人同司机都遵守交通灯号嘅指示，咁大家就安全又放心啦。 首先咧，我哋就要企定定喺行人路边，等候行人过路交通灯嘅指示。咁依家咧就系红灯啦，我哋咧就要企定定啦，唔可以过马路噶。 我知，到出现绿色嘅人像灯号，我哋先可以过马路。 好叻仔，识得睇绿灯先至过马路。不过咧，即使出现绿灯，我哋都要睇下路面嘅情况，确定路面系咪安全。如果见到车已经停低咗，或者冇车过紧嚟咧，咁我哋先至好过马路啦。绿灯啊，我哋过马路啦。嗱，你要记得拖实妈咪只手啊。 知道，我哋过马路咯。 咦，我电话有信息喎，睇下先。 喂，阿妈，咁过马路嘅时候咧，就唔应该睇电话嘅，亦都唔应该做其他嘢噶。不如啊，专心啲留意一下路面嘅情况啦。 OK， 系嘅。 Yeah， 上翻行人路啦。 好，咁我睇得电话啦嘛。 咪一路行一路睇电话咧，都唔系好安全啊，妈子啊。不如你行埋一边，咁睇咗先再行啦。 好啦。 就是咁，上星期我同阿涉就教咗朝伟仔仔过马路嘅安全知识啦。 哦，原来系咁。 啊，记者妹妹啊，有一点咧，我都想强调嘅，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吓，再醒目嘅小朋友都唔可能讲一次就记得晒呢一啲马路安全知识噶嘛。所以咧，父母一定要不时咁样提醒小朋友注意马路安全。啊，另外咧，父母自己都要以身作则噶，遵守交通规则，为小朋友咧做一个好榜样。 咁之后，机械人朝伟仔仔就翻翻工厂进行维修更新啦。 系啊，真系好唔舍得噶。不过咧，正如桂奶奶话斋，一个好嘅父母，除咗要识得照顾仔女，亦都要识得放手，等仔女可以行自己嘅路。 系噃，之前话志豪博士打俾你哋有好消息咁话，咁系咩事啊？ 哦，个好消息咧就系、是、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好想推广嘅婴幼儿家居安全咧，佢哋话要用我哋嘅古仔啊写成广播剧啊！你话呢个系咪好消息啊？记者妹妹， 都系嘅。 哦，即系嗰几个电台主持，曾志豪、桂花田、阿涉同阿 Lu 能够饰演我哋，我真系算执到啦！相信呢个广播剧咧可以帮助佢哋再闯事业嘅高峰啊！记者妹妹，你话系咪啊？ 喂，听讲咧，因为我哋《风骚快活人》个收听率又高咗添、啊。 哦，咁都系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识货啫。不过点都好啦，我哋可以推广到婴幼儿家居安全，都觉得好感恩啊！ 咦，原来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喺呢度就多谢晒志豪博士啦、奶奶桂花田啦、妈妈阿 Lu 同埋爸爸阿涉接受访问。我哋有缘再见啦，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sayonara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识字。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你六年华的美 笑容要好好记起每个 要保住咧一百岁嘅寿命都真系要好好记住吓，一百岁备忘录有 Suki S 石永利嘅歌曲。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啲疑问，其中一个常见嘅问题就系患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人士系咪唔应该接种疫苗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是属于新冠肺炎的高危组别来的，若果不幸运感染了的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的情况，甚至是死亡。所以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你的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种疫苗的。而接种疫苗还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人大常委会就完善本港选举制度修订基本法相关附件后，交由香港修订本地法例，并重新进行选民登记和安排选举，工作密集紧凑，距离原定9月5日立法会选举只有大约5个月时间，有很大难度。当掌握更多资料之后，会公布选举安排。他指出，由於政策目的一樣，將以綜合條例方式處理多項有關本地選舉法例的修改工作，以便立法會審議。他說政府會盡快提交修例草案，並加快回應議員，立法會亦可以放下其他工作，集中處理。又透露已經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磋商如何有足夠時間處理，但強調不應由政府行政機關提出審議期限，否則是不尊重立法機關。林鄭月娥又感謝中央派出龐大隊伍來港舉辦座談會，了解本港各界的意見。她昨晚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會面，重申人大作出有關決定時已經聽取特首的意見。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两名职员确诊新型肺炎，总领事馆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局的检疫措施严格依照法律进行，一视同仁。两宗确诊个案已经入院接受隔离，相关确诊个案的两名年幼女儿亦获安排入院，其中一人今早确诊。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酌情容許年幼兒童無需入住隔離營的安排一向存在，並非特別為領事館人員而設。至於政府的政策是在工作場所發現一宗確診個案時，該場所就要強檢，以免走漏一些沒有病徵的感染者。他強調會做好總領館兩宗確診個案的追蹤工作，亦高興總領館已經發新聞稿表示會配合特區政府的檢疫安排。 政府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优先群组范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考虑到市民的意见和疫苗的供求，让市民接种疫苗更便捷，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和预约短信，无需再申报职业。据本台千禧年代说，已经接种疫苗的超过200,000人中，54%是60岁或以上，30至59岁就占大约40%。来自餐饮、建筑及物管等行业人士接种有上升趋势。佢话政府要视乎疫苗供应、场地等分先后次序，让市民接种，不能够一下子开放俾所有人士。对于近期出现怀疑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事故，聂德权重申，疫苗经过专家审视，品质合乎安全。专家委员会亦已经解释，事故和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市民应该更有信心和放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第二日在会展举行座谈会，就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早上9:00抵达会展，多名官员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多名立法会议员等有到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5点，升171点，成交金额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4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2.5元，升4.5元；小米集团25.9元，升1.5元；阿里巴巴221.8元，升4毫；美团325.8元，升8.6元；保利协鑫能源2.46元，升1.6元；中移动53.5元，升0.5元；港交所459.8元，升13.8元。友邦保險97.25元跌2.75元，京東集團331元升8.8元，建設銀行6.61元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5，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8，人民幣6.499，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971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1美元，卖出1,73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一些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沙田路跟住第一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沙田路跟住第一城。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一带都系车多，去到马场对出。 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场对出。咁油麻地的南昌街咧，介乎上海街同埋新田地街。讲多次啦，系油麻地嘅南京街，介乎上海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而家所有车咧都可以喺上海街右转入去南京街。就系油麻地嘅南京街，介乎上海街同埋新田地街，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咁喺土瓜湾嗰个突发事件咧，就仍然系未处理好噶。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同埋码头角道之间，全线都系封闭。就是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和码头角道之间，全线都是封闭，一大车多。在西营盘的强制检测方面，现在盛事提返你就已经是开返了，但是介乎汉宁顿道和柏道之间的巴炳顿道，还有屋兰士里都仍然是封闭，现在所有车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的，就是盛事提返你已经开返。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主要就是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挤塞，车龙好长的，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有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入乡随俗点都要嘅。 明明掌声在路边响起，你终于偏差了十里。如天生爱在太锋利，令人行近会自卑。明明天空独自撑得起，但我依恋你双臂，难安分别说一起，我不想别离。 加入现时嘅唱片公司 JW 话想拍剧，亦都想唱剧集歌曲嘅。今次機會嚟到啦，佢話諗起自己細個一家人電視撈飯嘅日子，而自己亦都因為有份主唱啦，而追埋劇集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为景文贺哲图。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王浩仪 JW， 我不想别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了。 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咧又大制作啦吓， 好嘢！星期二倒写罗蟹的日子， 冇倒写罗蟹到，我哋一样运作如常，系啦。 嗰啲网友啊，如果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咧系倒写罗蟹咧，佢哋都会觉得好好睇。 嗱， 如果俾我，我都好想睇。 系啊，系咪变态啊？嗱，我哋今日咧邀请到咧，我哋咧啊，我哋阿蔡蔡子喺度系。点解？因为佢都系一个音乐奇才，系咪？ 同埋咧，今日我哋呢一个话题咧，题目咧系开正佢嗰饭噶， 系 佢系识得噶。佢是略懂的。 是这个啱啊，你不可以说他是 对的。我想问现在是不是已经 online 了？ 是啊， online 了。是啊， 我们只顾自己在 这里。没错。除了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听众可以听到声音上的风骚快活人风骚生活小确幸之外，就在网络上面，在这个社交平台这个的二台面书专页那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啦。 是啦，那直播室有程真鹏啦，有阿蔡卓子啦，多谢你吓，仲有桂花田嘅。今日曾志豪咧，佢系放假天嘅，因为佢系喉咙痛吓， 系佢请 三 费事 影响大家。我哋今日咧就点解我哋就三个可以平排喺个荧光即系荧光幕上面咧？ 系我哋都唔系好肥啫，喂，三个都可以吓。企得埋喎，真係 仲有虛位啊！你等下，你等下，你 仲有個框 嘅。阿曾志豪翻嚟都仲得， 係啊， 咪咯。 OK， 今日咧我哋咧就會教下咧嗰度係啊，佢比較橫啊，嗬。點解我變咗瘦咗嘅？點解我好似 我著咗白色啊？ 嗰個 Facebook Live 唔係攞嚟俾你哋我嚟照鏡， 唔好意思 ，sorry 啊。誒，女孩子係咁噶， 唔好意思，老細， 係啊係啊， 對唔住啊 ，sorry。 今日嘅題目係學手勢喎。 係啊係啊，今日平日學手勢咧就係講緊咧，我上個星期咧喺一個叫做停課不停學嘅時候咧，就講咗一個叫做柯爾文手勢啊，咩嚟嘅咧？就係我哋平時上音樂堂啊，係會老師一定會教嘅。點解會教咧？就是因為可能會有啲同學仔咧，佢係唔識得啲咩叫即係哆哆咁樣，點解咪哆上上到去瑞美發蘇拉鐵哆咁，佢有七個音噶嘛，係咪先？ 即係啲手勢愛嚟讓同學分辨到個音應該高定低啊！ 真系做得好，讲得好啊！真系台长，真系台长啊！ 我未学过。 今日咧，学生咧，佢话难以捉摸到咧嗰个音咧，究竟系去到呢个系火定系火咁样，即系佢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话咧，咁希望咧教一套手势咧，就可以令到啲同学仔可以咧又形象化到佢，又或者咧即系将佢哋捉摸到，或者有视觉同埋呢个形象化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先学。嗰、那個叫 金禮聘桂花， 先學嗰個手勢，係啦， 温故知新啦， 我哋只係有隻手就可以，係啦，柯爾文 唔係柯柏文， 柯柏文就要係 温布爾 ，sorry， 柯爾文手勢， 係啦，柯爾文手勢， 又唔係達爾文， 我記得係小學一二年級老師教嘅， 係啊， 好新形象化， 所以我都唔明點解彭仔同阿豪仔都冇學過， 始終咧，我嘅一二年班已經係。四十几年前啦，咁我自然系唔会记得噶啦。 OK， 好啦好啦，咁我哋啲学音乐嘅就自然可以记得老师讲嘅嘢，系咪？ 全国都系音乐人、啊。 喺呢个书包先冇抛到走到。好啦，咁我哋先攞嚟。 有几个 手势啊？哆来咪发嗦啦 七八都 系都。都是要的、哦、OK， 咁我哋先攞我哋嘅手出嚟， 左同右有冇分別？ 冇所謂嘅，係啦， 左腰就用左手， 係啦，右腰就右手，係咪？係啦，我哋先嚟一個哆。度咧个音咧就摆喺我哋嘅腰间啊，即系腰系啦。 肚脐嗰度咧， 咁样。 其实肚脐嗰个位置都唔系，其实因为一阵间有个位系腹部嘅，系啦，腰间度。咁咧就揸住个拳头就系度啦。我哋呢个音咧 ，take a deep， 系啦。我哋呢个度咧要 收条腰先。 系啦，我哋呢个度咧系要稳诶坚强咧同埋稳定嘅。我哋一齐度啊，系咪？一二三，度。 我系要跟埋噶嘛，系 啦，系要跟埋咁样嘅，系啦系啦。OK， 好，我哋第二个好快啦，嚟到 Ray 啦 ，Ray 咧就要将你嘅手，其实咧有啲老师就会教咧向前推嗰只手就系啦。 即系个 ray 咧，就系好似俾个娱乐神掌佢嘅。有啲 ray 咧就系咁样向， 我个 ray 系咁噶， 向斜系啦。有啲 ray 系向斜嘅， 高少少，但系你要，因为佢升咗一条线啊。 即系嗱，放喺边度咧？就系放喺你腹部啦。即系其实腰高少少嘅腹部咧，系啦，就系 ray 啦。OK， 咁我哋咧个 ray 系点样咧？比较跳跃嘅， 系 跳跃向上音。我记一二三 ray 嚟啊！喂，搞错系啦。OK， 一二三 ray 系啦，比较跳跃。 得唔得啊？阿 Miss 贵， 诶 ，OK， 可以，好啦。第三咧就系咪啦，咪咧就系平出嘅，即系话将个手掌咧打平咁样怼出去，咁怼出去好似蛇底咁怼出去，系啦。 咁又放喺边啊？ 咁个咪咧就系放喺 高个 ray 少少咯， 系啊，高个 ray 少少，系向胸嗰度胸底，系啦，诶，即系唔使咁高嘅，即系胸底咁啦，系啦， 底啊底啊， 系啦，胸底啦，系下胸啦。咁个咪咧就系要平稳平静嘅。咪啊，记住咯，我其一二三咪到啊，咪系啦，就系、是、咁样嘅，咪真系嘅要咁嘅。好，跟住我哋化咧，就好似咧，嗱， 化， 你用手指公个化噶，我哋 咩？ 我哋唔系嘅，我哋个化咧系咧将只手咧放远， 放远， 净将只手掌放远咁向谁？ 哦、好似化骨掌啊！ 其实咧，我有个化咧系诶，净系两只手食指啦，同埋手指公咧，诶，整一个好似弯弯嘅 C 咁样向下嘅。 哦，唔紧要，我要跟阿桂花嘅， 即系好似凤爪咁。 化系化咁摆喺咩位置咧？就系摆胸同埋颈嘅中间。 咁高 咁快？ 呢度 咁快啊！ 系啦， 佢上到天 啊！系啊，我跟住嗰、那个佢咁讲啦，系咁啊，胸颈系胸位啦，系啦。咁咧个发咧就系咁样咧，要点样去发音咧？就系好凄凉嘅，同埋好平诶，好畏惧嘅。哇哇， 做咩啊？回魂夜啊？回魂夜啊？ 系咁嘅， 因为你唔好拍住啊， 唔系咯。花系啦 ，OK 就系咁啦。咁我拉咧系点咧？就将只手咧就 去咗边啊？ 啊系喎，个须系个须字，个须咧就系将只手咧就向住。你是向自己的？ 是啊。 啊，我的手呢就真的不间间学校教 不同 的。我是何老师教的。何老师你见点啊？ 我是 Michelle 教的。 柯尔文。 今天我的手呢就是将他的手指向前伸是手掌向前伸。咁啊敬文那个呢就向自己心口的。是啦，我那个向前伸取敌大家喜欢啦。咁都是即是将五只手指伸直的。是啦。是啦是啦。咁手呢就摆在哪里呢？手呢就是摆在个下颚的位置。即是比较颈个位置啦，你就喺心口系咪啊？ 系啊， 哦，我就喺颈嘅咁样。好啦，苏就系咁啊。嗱，苏点样发音咧？就系庄重但又明亮嘅，即系高咗啦嘛。苏系啦，嚟咯，一二三， 苏 系啦， 庄重 系啦， 几廿年冇唱过呢啲代理吉他苏啊，大佬。 OK， 咁个拉系点咧？个拉咧就系咧，将只手，好似好冇力咁样。 死火啦！我个拉系 又好冇力， 系啊，真系好唔同。 施主有礼咁。 系啊，我哋个拉咧就系咧就系诶，将只手掌发落去，系啦，好似冇力啦，就系化啦。咁化个 拉啦，唔系 嗰个拉咧，系去到眼睛嘅位置啦。 哦，系。 咁咧，但系佢 我只手好似抽筋。 系啦，个音咧就系暗淡啦，同埋悲叹嘅。 哇，拉咯，系啊，悲叹啊， 系啊，拉拉。咦，我哋拉系，唔系意思，我哋个拉好似唔同嘅音啊。Do re mi fa so 啦啦， 啦啦 哦，你而家要用 C 大调，乜鬼都冇啦 啦，系啦，即系手仔咧，好似咧，好似招财猫咁啊，系啦，啱啊，陈正鹏做得好啊，啦， 要揈一， 跟住个 T 咧，就 T 咧，我哋就系啦，只手指用只食指向上，系啊， 拉 T 刀， 熟拉 T 刀嘛，点啊？佢真系冇音乐细胞噶， 唔系啊，佢就系零啊， 我都系咁， 佢清零啊，佢呢方面。 T 咧就系竖起只食指，系啦。 T 系啦 ，T 咧就喺眼眉头呢度位置嘅，系啦。 上少少， 系啦。咁你个音咧就自然咧会高咗佢个，你好难咧摆喺条腰度系就 T 咁样嘅， 即系好似五线谱一路咁样。 系啊系啦，啱啦啱啦。咁啊个 T 咧就喺眼眉头咧，咁系尖锐同埋敏感嘅。 系 T 一二三 T。系啦， 尖唔尖锐，敏感， 即系尖声啫，系咪啊？ 系啊，都系啦，因为高音啊嘛。 系 好啦，去到最高音嗰度咧，就 系你啦， 举手，哆 哆， 系举手就得啦， 哆哆， 系啦，举手去到头顶个位置，好啦， 系啦，好高啊， 我哋高音啊，高音度啊，一二三， 哆， 系啦。示范一次啊，陈振鹏。 哇，系， 我哋慢啲走就好。嗱，哆先开始啊， 系哆。就系度喺腰间啊 ，ray ray ray 喺个腹部啦，系啦，啱啦。想想格，想去到咪，系啱啦，咪就系平手咧，就喺个胸嗰度， 系啦， 系啦。 跟住 发发发咧，就喺胸同颈中间嘅位置， 钳钳，你个钳钳， 系啦，系啦。苏啊，苏喺下颚，喺你下颚啊，苏啊，咁样啊。系啦，将个十五只手指系向直，系啦，苏，跟住拉咧，冇力，冇力啦，眼眉系咪啊？眼眉啊， 眼睛 系咪啊？系啦，跟住黐咧，黐咧就眼眉啦，系啦，跟住到啦，到 ，yes，OK， 咁你试下调转做一次啊？ 唔制啊， 多次啦，苏发未嚟到， 你帮人示范一次啊？ 黐啦，苏发未嚟到。 Yes， 哇！你睇下错就指揾你唱歌啦， 多谢咁多位观众，我又要冲出嚟赞自己啦。 其实呢个游戏好玩嘅，当你学识咗咧，跟住咧就俾人喺度玩啦。咪即做个游戏啊，咪系啦， 发 发系啦，啦啊啦 啊呢个 T 嚟噶， 都 即系唔会嚟噶， 系啦系啦， 真 系游戏， 真系游戏，系 OK 呢个猜舞， 系啊系啊系啊 ，OK 嗱咁啊呢个就系啊柯以文咧嘅手势咧系教音乐啦， 柯柏文个 friend 系啦，柯以文手势咁啊，希望大家去认识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系咪同场加影有呢个指挥手势啊？ 系啊， 因为咧唱歌作为一个 choir 咧，我哋拍子啊， 系啊，好紧要 嘅，同嗰个音速系好紧要。嗱，记住拍子同音速系两样嘢嚟， 哦， 即系嗰首歌咧，一二三四咧就唔系一定一二三四，佢可以一二三四，又或者 咁好快咯， 二三系啦。咁你唱几快弹几快，存在于阿叶咏诗只手噶嘛。 咁啊，如果佢系快拍嘅，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咁好攰咯。 系啊，嗰啲咪跳晒音嗰啲 staccato 啊， 系， 即等于弹琴，我哋就睇谱啦。但系咧，唱歌 choir 咧，我哋想叫阿程振鹏跳跳扎咁样 唱咧，佢呆啊佢，佢唔知发生咩事。 唔系我学紧嘢， 系啦。咁啊，其实我都系执老师口水尾嘅。 好，我哋快啲教，因为冇时间。 系阿郑老师教嘅，如果错咗咧，我都想。系啊，阿郑 Sir 有咩错咧？指点指点啊吓。 好， 你 啦， 我哋攞起 只 手嚟啦。 记得啦，天生丽质啊，好 攞起你的手指嚟，系咪啊？攞起你嘅手指，咁通常指挥咧就会用右手去做拍子嘅， 系啦系啦。 咁你左手见到阿叶咏诗嗰啲奇哩哈啦嗰啲系做咩咧？ 系啦， 几时大声？几时大声？ 系啦， 几时细声？你分开三步，边个嚟先？ 系啦， 咁啊唔系嘢嘢都系小提琴弹噶嘛？可能到远处啊嗰个查查咧， 系啦系啦， 系嘛？ 咁 你就话俾听 嗰个啦，系啦。咁喺前面嗰个就呢个啦，系咪？ 所以咧做指挥，如果你左右手咧不分装嗰啲咧，冇你份。 即系黄耀祖嗰啲唔得噶啦。 成 日右手执系啊， 唔系啊，同埋你嘅左同右咧，有时个动作系唔一样嘅时候，你做唔到咧，咁又指挥唔到。 啱啊，好啊， 咁都系示范下。 不如我哋学下打拍子算啦。 系啦，如果 复习力佢呆， 基本嘅，譬如两拍， 系 即系譬如系两个四分音符啊，一二一二咁系点啊？一。二，你攞你嘅右手喺你嘅，又唔需要太高嘅， 唔使太高啊， 你太高咧会肩周炎，六十几，得六啊，我惊佢，系啦，嚟呢度，一斜斜地，二， 只手唔好 系 二 一 二，系我哋可以拨下咁样系嘛，嗰啲手就拨下弓咁样。 遇到有啲重拍咧，我见到老师指挥嘅时候咧，系啦，就一。 二一二一二， 嗰啲系咩音乐咧？ 我哋聪明咁样，聪明咁样系啦。 当你譬如有啲叫做 marching 嘅音乐， 系 即系譬如有时好多时你系啦弹俄罗斯嘅某啲歌啊，咁嘅时候咧， 肯肯舞 系肯肯，呢个唔 sure 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嗰啲系跳啊，好跳跃咁样， 系啦， 嗰啲叫咩啊咩 allegro 嗰啲啊， 系 好咁啊一二一二，咁啊视乎你个重拍啦，又或者大声嘅，原来嗰度一二嘣一声完。咁你就左手又嚟啦嘛。 嗯 ，OK， 好啦，跟住 三拍 系啦，三拍我记得 系 咁样嘅，应该系又系中间位置啊，唔好咁高啦，系先就由呢个中间位咧，就向你个左边向拨一拨啦，再打横行啦，再上翻三角嘅， 冇错啦，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三角形四五六， 反正 六， 好一就向你个左边， 二三 打横行，再开翻上去， 系啦。 系啦，咁咪三角形咁咯， 系啊，就系三角形 啦，冇错啦。咁四拍咧，四拍咧就优雅啲，你 当形咁， 唔系冇四方形嘅，边有核突噶？咁一二三四， 我中意呢个表达啦。 又是垂落嚟先嘅， 由上至下， 跟住 撥去左邊， 再撥去你嘅右邊多少少，然後上翻嚟，其實係兩個 打 對角嘅三角 形，係啦， 即係sorry，激動嘅人， 由上至下， 二三四，得得， 你要形容啊，你要形容啊，聽眾聽嗰陣時就知啦，由上， 由我哋由上，譬如我哋擺喺個心口嘅正前方。落一下直線， 即系一刀就開 然，跟住向 左 邊，左 邊 上少少， 由左邊又撥去右邊。 嗱，呢一下左邊撥去右邊咧係平嘅， 系啦。 跟住再由右邊的翻上去個正中點咧，你係斜斜地咁上。 好啦，我哋可以嚟啦喎嚇。 咁同頭先三拍咩分別？ 三拍冇一動 啫嘛。二三一。二三四喎，而家 梗 系 三同四已经唔一样啦。 喂，你 人工30,000同40,000差好 远。好恶教呢 个 人。 系啦， 系 啦， 系。 咧嗱，俾阿万燕笑佢啊。 系啦，系啦。嗱，我哋应该都系时候都停一停啊。仲有冇啊？仲有一个系嘛？ 呢个系六拍嘅。 六拍你好快啲教我。 好快啦， 冇时间。 嗱，都系正中垂落去啊吓，直线一。跟住唱左跳一步，二啦，跟住唱右又跳一步，第三步又跳翻过嚟右，第四步再跳一下右，第五步再上翻去个原点第六拍。咁呢个通常会系快少少嘅，多数你 试下先。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一巴就车埋去， 呢个反而掌握得几好 喎。系啊 ，very good 大家快练下啦吓， 系啊系系 ，OK， 今日唔该晒蔡就子教咗我哋咁多个拍子啊， 拜拜 ，OK， 歌仲听唔听啊？ 听一阵啦，系好嘛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drop of golden sun. Mi. 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多名立法会议员等有到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昨日抵达日本，今日在东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卫相岸信夫召开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日本傳媒報道，預料會上將確認美日同盟的牢固關係，同埋商定面向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舊省展開合作。雙方又會對中國允許海警使用武器的海警法表達關切，並預計美方將再次確認尖閣諸島，即係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下昼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3点，升179点，成交金额8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4点，升5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630.5元，升2.5元；小米集團25.95元，升6元；阿里巴巴221.4元，冇升跌；美團326.8元，升9.6元；保利協鑫能源2.46元，升1.6元；中移動53.75元，升1.7元；港交所460.6元，升14.6元。 友邦保險97.15元，跌2.85元。京東集團331元，升8.8元。建設銀行6.62元，升1仙。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65，英磅10.772，瑞士法郎8.384，澳元6.02，加元6.223，新西蘭元5.589，歐元9.2683，每百日元對港元7.11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698。日經平均指數報29,956點，升189點。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3.19美元，賣出1,73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說較早前油麻地南京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介乎上海街至新田地街的一段南京街封路重開，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紅梅高路快線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獅隧出九龍還是慢車，龍尾就在紅梅高路的。另外較早前受突發事件影響需要封閉的土瓜灣潭公道來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和碼頭角道一段都是全線封閉，現在封路重開，重複多次，土瓜灣的潭公道來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碼頭角道一段封路重開。提一提你，為了配合強制檢測安排，現在介乎漢寧頓道和柏道的一段巴炳頓道封閉，屋蘭池裡都是封閉，聖士提反駕駛人士的車不能夠沿著聖士提反路由柏道轉回入去巴炳頓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在景隆街，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灣位對出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窩打老道來回方向近著律倫街一段慢車，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非常之繁忙，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龍尾模糊街。在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兆輝台，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錦田公路高埗油站元朗。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正方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又得唔得呢？ 都好喎，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点钟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哇，而家热辣辣啦， 答二啦， 系啊，而家热辣辣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63%。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曾 曾志豪放假， 有曾志豪咧就系休息中。 系、有桂花田。咁啊，电话里面咧有我哋最后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啊，里面嘅访问我哋嘅嘉宾。 啊、今日咧头先就已经喺呢、這个停课不停学啦，以至到咧喺剧场入边咧都用唔同嘅形式咧去了解一下究竟咧即系儿童啦喺。马路安全上面呢要注意啲乜嘢。虽然有啲呢就比较系戏剧化啲。咁所以嚟到呢一个时候呢系时候呢我哋请埋嘉宾呢就倾下一啲最实际㗎啦。即系喺日常生活有冇一啲嘅实例我哋真系要注意一下呢。请嚟呢位朋友呢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我记得喎。 系啦。 佢系前儿童深切治疗部嘅专科护士啊 ,Vivian 何姑娘。 Hello, 何姑娘。 你好何姑娘。 听众你好， 系啊系啊， 我认得你，我记得你，因为你第一集嘅时候就帮我哋咧系做一啲嘅分享同埋讲解。 咁而家第十五集啦，最后一集咧又揾翻你咯， 真系好啊， 系啊， 有始有终啊， 系啊系啊， 好流好美啊，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紧马路安全。咁我哋就话啦，因为咧。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咧，何姑娘點解係前兒童深切治療部嘅護士咧？專科護士咧，因為佢有三個小朋友佢要照顧，所以而家佢係咪退下落嚟係咪啊？ 係 啊， 係啦，暫時佢哋要照顧佢三個小朋友啦。啊，佢三個小朋友咧就係五歲啊、三歲半同埋歲半，所以咧真係 真 係 好年幼喎。 係啊，好好 B B 啊，真係咧多隻手都真係需要多隻手去拖住佢哋。 一個媽媽有多唔多時候係？带住三个小朋友出街嘅咧， 嗱，我一拖三就未试过嘅，我就唔够胆住。 嗱，其实咧，你可以抱一个，即系俾孭带孭一个，就左右手就拖两个咁样咯。背脊背脊就孭住嗰个佢哋嘅需要嗰啲背囊。 阿何姑娘咧就话未试过自己一个带三个啊，咁即系话咧有机会系可能系同埋先生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就带晒三个小朋友出街都应该有试过。 是啊，如果近近地公园呢我就两个大人带三个啦。咁、如果远行就安全起见都是三打三咁出去。 咁、 okay、 以你嘅实例你嘅实证啊点样可以确保小朋友啊即係喺呢个道路上啊或者喺呢个马路上啊行人路上呢即係出街啊嘛可以确保佢哋安全呢、你会采取啲咩措施呢 譬如以我三个小朋友啦他们仲小啦咁所以呢一定就不会俾他们自己行㗎啦。咁一定要拖住他的手啦。咁最理想的人手分配当然是一个拖一个啦。 一个 拖一个。不过是即是一个大人咁最理想啦。咁但实际上咁唔得嘅咁都要一个大人拖两个都要拖实嘅。 是即左右两边咁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假如譬如我最细嗰、那个岁半仔仔为例，佢咁细个，我就宁愿抱起佢，或者孭带，或者 B B 车啦。因为其实以佢嗰对咁嘅脚仔行就仲危险嘅。 咁又系，咁呢个就系拖住行啦，或者系放喺呢个 B B 车上面啦。咁原来系呢一个嘅 B B 车咧，如果系喺路上边嘅时间咧，你又会唔会特别系注意路面上嘅情况啊？因为虽然喺个 B B 车里边啫，嗰、那个B B 系咪？咁但系都担心会唔会反咗架车，又或者系会唔会遇到啲乜嘢嘅问题？ 譬如如果推住 BB 车啦咁通常我都会挂啲嘢即係有时买嘢会挂啲嘢上去嘅。咁都盡量睇住嗰个重量。 係。 太重有机会反咁啦。 係。 係啦同埋如果过马路呢我就会搵而家啲马路呢除咗有一级即行人路有一级上但喺马路嗰个位呢係会有个小斜路嘅。我就会盡量行嗰个位就唔会比架 BB 车落一级囉。都有得揀嘅话我都会用个斜路上斜路落。咁一来冇咁震啦，二来其实你一上一落夹嗰下咧，其实都系一个危险性喺度嘅。 其实咧推住架 B B 车咧，我就认真啦，都唔系一件容易，即系要即系分外留神啊。因为咧即系小朋友嗱，因为你多数嘅 B B 车咧都系 B B 面向街噶嘛，就唔系对住妈妈噶嘛。 啊，即系佢、 即系个推手个位置，即系推我哋超市嘅车 咁样。 系啦，咁所以有啲妈妈咧就唔留神咧，就净系顾住自己个安全位置，就忘记咗咧 B B 车其实系伸咗出去噶啦已经。咁我见过 佢帮你挡咗， 我见过有啲画面真系好硬。 天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个妈妈就企咗佢嘅安全位置，但系佢又忘记咗佢嘅 B B 车咧系突咗出去马路边噶，系好危险啊！即系讲紧等过马路嘅时候啊， 佢一个唔留神推咗前边啊， 系啊系啊，即系个车头弹行开，就突出咗个马路， 真系好惊险啊！ 其实系噶，即系所以我都提奉劝咧，各位妈妈咧，尤其是新手嗰啲，因为佢可能未习惯嗰个距离啊，即系推住个车仔，咁我觉得呢个都系要特别加过多加注意推 B B 车嘅时候嘅使用咯，系咪？ 咁啊，又要问一下阿何姑娘啦。咁其实咧，如果喺教导小朋友啊喺道路上面嘅安全咧，有啲咩心得或者应该我哋点做好咧？ 佢哋嗱，小朋友咧，佢哋学嘢最快咧，系睇我哋点做。 嗯哼， 即系其实有时我哋讲一百次啊，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小心啲。其实都唔及一次佢睇我哋做一次。譬如过马路红灯唔好行，绿灯先行。呢样嘢一定要身体力行嘅。 系啊，记住， 其实佢学得仲好， 唔好贪快，各位家长， 亦都唔好偷鸡，系咪？ 系啊，佢学咗一次之后，妈咪上次你都系咁样噶啦，咁我哋就明白噶啦。 啊，因为佢哋好入脑噶嘛， 啊、 小朋友嗬， 尤其是喺犯规嗰个方面 啊。不过咧，我又听有啲人讲咧，话咧，其实如果系俾小朋友咧自己喺路上面行，或者俾佢自己外出咧，有一样嘢咧，即系冇怀疑，就系要佢哋。要俾佢哋有一个充分嘅行程嘅时间，即系唔好搞到佢咧要好赶，譬如翻学咧好赶啊咁样，咁系咪因为惊佢一赶咧就会乱啦，乱就会出事嘅咧？ 佢哋嗱，而家我会拖住佢出街啦，咁我遇嘅情况就会系有阵时我都有遇到个嘅时候嘅。佢哋即其实我哋个脚一步好系大过佢噶嘛，我哋一步可能第二佢三步，咁所以当我行快几步嘅时候，其实佢系要跑嘅，咁有阵时佢会跌低嘅。 系 呢个我都原少，我有阵时行快咗两步，原来佢系会跌低，咁所以的确系要预一啲多啲嘅时间俾佢慢慢行咯。 系 慢慢行就最安全啦。 其实系嘅，我想话咧，即系我两个细路咧，系佢嘅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啊，真系成日都教到时间好慢嘅。嗰阵时，譬如学嘢又好，翻学都好咧，我真系成日咧都话，因为你又抱唔起佢，因为已经好大个咧，即系可能讲三四岁。跟住咧，其实佢哋从小咧都训练我之前咧，阿思又见过我，佢话。你最可以个女一直飞嘅，你知唔知？因为我跑紧嘛，咁你个小朋友仲唔系拖住佢飞出嚟？ 你已经跑啦，系咪？ 形容佢飞嘅小朋友，所以咧真系奉劝嗰啲大人咧，预留多啲时间，因为小朋友嗰步伐咧真系比较慢啲，细步啲。 咁当年嘅阿田就唔够以身作则啊！ 系啊，所以佢哋而家行好快啦。 系咁啊，真系最紧要安全啊！ 咁啊，阿何姑娘，我想问啦，你哋有冇啲咩嘅，即系你自己最深刻咧？你拖住小朋友出街嘅时候？觉得最危险，哇！真系大家要注意一下呢、這个嘅小心安全啊，过马路 有冇一啲系咧实例啊？ 我试过有次咧，响一个冇红绿灯，但系好啲车好繁忙嘅转弯嘅马路口，咁拖住阿第二个小朋友啦，二仔，咁啊等咗一段时间都未过到啊，因为啲车真系好繁忙。咁但系突然间咧，唔知点解佢会向前行一步嘅。即系有啲车来车往，但系突然间冲去前面。咁我拖住佢嘅一路都，咁本能地我就掹翻佢翻嚟啦。咁其实惊险嗰下就啱啱嗰一刻，其实有一架嗰啲混凝土， 哇！ 前我即系转紧弯嘅， 咁大架， 系啦，好大架。咁假如我系冇拖住佢，或者拖唔实，佢其实系有机会撞到嘅。 系， 咁。事后其实我问佢你做乜要冲出嚟嘅，好危险噶噃。咁佢以佢三岁嘅小朋友，其实嗰刻佢俾我掹翻翻嚟咧，佢都好惊嘅。 系 啦，佢亦都讲唔到俾我听点解佢嗰刻会冲出去。 系 啦，但系我自己睇翻嗰阵时嘅环境咧，应该就系对面马路咧有啲嘢吸引到佢，即系譬如有个小朋友拎住一嚿玩具，同埋有只狗行过，咁佢就吸引咗，好想去好奇一下啦。 阿何姑娘讲起呢一种咧，即系小朋友见到远方有啲吸引佢嘅嘢，于是佢可能都会不自制地自己向前行咧，或者冲咧，呢一个动作咧，亦都牵引到另外一个处境，就系咧，原来话咧大人咧，即系如果系等啲小朋友咧，你就唔好喺啲。 對面馬路的位置嗰度等，即係譬如你等佢放學，你唔會喺學校嘅對面馬路嘅等佢、 哦 或者係學校對面嘅巴士站嗰度等佢。咁 因為佢心急， 佢真係會興奮， 係好開心見到爸爸媽媽， 就會咁樣好似咧見到個玩具咁想跑出去咁樣，咁就會好危險啦喺馬路上邊啊！咁呢一點啊，真係要大家都記得啊，千祈要選擇咧等候兒童嘅時候咧，都唔好揀啲喺對面馬路呢啲咁嘅位置啊！ 咁喺坐最後一條啦，我哋即坐私家車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需要注意咧？係因為你三個小朋友啊， 係咪有啲 BB 椅啊？ 係啊，一定會用卡式嘅。 係 咁，其實根據運輸署嗰啲道路安全指引都係啦。咁其實如果個小朋友係細到一歲嗰啲位置坐私家車，都會建議佢用一啲嬰兒攬。 係。 即是固定到在后座的婴儿篮或者婴儿床的。咁我而家三个仔仔呢，我都会俾张卡贴佢啦。咁係啦，四岁以下小朋友其实都建议坐卡贴，咁就会安全啲。 咁如果係四岁过咗啦，咁譬如都大过咗少少啦，咁又是不是一定要仲系坐嗰个卡塞咧？定系系咪话有一啲可以点样配合嗰个安全带咁样嘅？系咪可以垫高佢嘅座位咁样嗰啲咧？ 系啊，其实而家三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啦，即系又系一个识得坐又坐得稳，但又唔够高嘅一个尴尬位咧，其实系有一啲坐垫系可以垫高佢，再用翻自己个私家车后座嘅安全带咁样去使用嘅， 咁就安全啦。 系啦，点样都要用个安全带。 系，咁其实都真系乜嘢岁数、乜嘢嘅年纪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有相关嘅一啲配合嘅措施喺呢一个嘅私家车里边嘅装置。 好多嘢买噶，鹏仔， 真系好紧要啊！哇，喺度使唔少钱咯、 啊。三个啊，哆瑞咪。 哇，真系。 同一时间啊，佢。 咁啊，所以更加唔系咯，都咁辛苦啦，凑得咁更加要保障佢安全啦。 是吧、okay, 希望你打好日子等小朋友大翻的时候出来去帮助下其他需要照顾 再投入翻这个医疗、 okay, 啊、今天多谢了前儿童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 Vivian Ho 何姑娘，谢谢你 Thank you， 好有机会再跟你谈过， 拜 拜 拜。 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 Baby girl 未得集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make it small， 两眼擦过只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 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 要恋上很角色，只很出卖自主。 讲晒啦 ，You can call me Lady Killer， 唔使理佢啦。我哋啲小朋友个个都已经学到咧十八般武艺咧，佢哋有排玩噶啦，唔会遇到呢啲咁样嘅危险事噶啦，一定好安全啊吓。咁啊，希望阿肥仔咧就唱翻下一首安全歌啊，儿童安全歌吓，可以配合下呢一首嘅 Lady Killer。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范仔，我想问你， 田， 当有人嚟见工嘅时候，你有冇要求对方即系要见工嗰个人要写佢嘅偶像系边个？ 关事嘅咩？ 我就系问下啦。啊，你嗰仲譬如你又， 我未试过。 譬如你又去见份工嘅时候，你又有冇要求？诶，即系对方有冇，即系公司有冇要求？啊，你写你嘅偶像系边个咁样咧？ 冇喎、啊，不过反而咧嗰啲即系譬如招募一啲譬如以前政坛新秀训练班咁咧，咁咧就都会问下嘅，即系倾偈嘅时候会问嘅。 你最中意边个嗰啲议员啊？ 系啦，你有冇偶像啊？政治好、政界好，或者呢个演艺界啊咁样？ 哦，系都有问嘅。 咁但系呢啲唔系见工啦，嗬？ 咁目的 系面试，系了解佢更多。 哦，想了解佢更多啫，就冇乜特别因由啊，只系想睇下佢你中意边个啫，咁样，即系纯粹八卦啦。 莫非他想知道他的偶像或者他有没有偶像，然后就去评估他的品味 评估他的能力嗱就不是的，即日本呢真的很得意的这个国家，他呢就有一间的广告公司，在入职的时候呢，你可能呢我见即他没有这么讲过，不过我看到他应该会有即 有潜台词 的，就是你最喜欢的偶像一二三 Doremi 填三个 你排序，你冇理由三个林一年、 哦、 林一年、林一年噶、啊， 仲要系排number one，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样， 咁你排唔排到啊？ 一定要排， 你排唔排到？ 可唔可以成艺排一个啊？ 我都话唔准，净系林一年咯。咁 咪 咁咪你蚀底，我话俾你听。 咁咪林一年、桂花田、曾志豪啦。 你唔填，你就蚀底，我话俾你听。 我填咗啦， 填咗啦，系啦。咁点解咩原因呢？咁呢间嘅日本公司咧，个老板啊，即系你嘅社长咧，佢咧就系一间广告公司嚟。 系啊。 咁你广告公司咁又如何咧？同嗰啲偶像有咩关系啊？咁试完呢个社长，佢咧好。忠于系啦，好忠心于一个女歌手，佢叫做川田欢奈，系啦。咁、 哦、 我哋可能唔认识啦吓，佢系哇 super super die fans 嚟嘅，就连佢公司嘅名佢都改为，佢个公司名咧都改川田欢奈咧，佢嗰个叫做别名啊，即系个昵称啊， 即 系可能 有关系啦。 佢可能叫欢欢嘅，咁可能佢就叫欢欢广告有限公司咁样啦吓。咁原因究竟系啲乜嘢？ 佢需要个员工都中意呢个人？ 嗯， 莫非 点系啦？即系点解佢要需要啲员工都要知道你 嘅？咁就同声同气。 又唔系，都唔关事嘅。嗱，我咧就将呢条题目咧 hold 住，我哋新闻之后再翻嚟话俾你听，因为佢咧真系实在太个 crazy and happy 啊，好似我哋有 crazy 有 happy， 我话俾你听， 系真开心先， 真开心兼开心。我希望我呢个老板即系程振鹏，你都系咁嘅话就好啦吓。 好， 听住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再开放十二间社区接种中心，为上星期新增嘅七个优先群组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 在旺角界限街体育馆的接种中心，一名女子怀疑接种伏必泰疫苗后不适，由救护车送院。有从事餐饮业的市民说自己身体健康，接种前未有咨询家庭医生意见，亦不感到担心。有从事美容业的市民说科兴疫苗亦不错，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未来或有机会外游，因此选择成效较高的伏必泰疫苗。同属美容业的徐女士说，更多人接种疫苗后就有抗体，希望有助疫情过去，又赞成政府扩大接种范围至30至59岁的群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两名职员确诊新型肺炎，总领事馆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局检疫措施一视同仁，两宗确诊个案已经入院并接受隔离，个案的两名年幼女儿亦获安排入院，其中一人今早确诊。他强调会做好总领馆两宗确诊个案的追踪工作，亦高兴总领馆已经发新闻稿说会配合特区政府的检疫安排。另外，早前有报道指两名员工初步确诊时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隔离。美领馆在社交网页发帖文反驳报道是假消息，发言人说反对有关报道在重大卫生议题上发放虚假消息，重申总领事馆全面配合特区政府一切有关防控新型肺炎的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就完善本港选举制度修订基本法相关附件后，交由香港修订本地法例，并重新进行选民登记和安排选举，工作密集紧凑。他们原定9月5日立法会选举，只有大约5个月时间，有很大难度。当掌握更多资料后，会公布选举安排。他指出，由于政策目的一样，将以综合条例方式处理多项有关本地选举法例的修改工作，以便立法会审议。他说政府会尽快提交修例草案，并加快回应议员，立法会亦可以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处理。又透露已经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磋商如何有足够时间处理，但是强调不应由行政机关提出审议期限，否则是不尊重立法机关。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美韩进行军事演习。韩联社引述北韩传媒报道，金宇正警告美国总统拜登，若果想在未来四年都睡得好，就不要从事这种敌对行为。今次拜登上任后，北韩首度向美国发出信息。金宇正又说，已经获悉南韩当局在今个月8日启动针对北韩的侵略性战争演习的消息，双方将因此难以重返三年前的春天。金宇正警告北韩今后将密切关注南韩的态度和行动，若果南韩加大军事挑衅力度，将毫不犹豫地撕毁南北韩军事领域协议。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2点，升179点，成交金额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4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 630元升2元，小米集团25.9升1.55，阿里巴巴221.6升2毫，美团326元升8.8，保利协鑫能源2.46升1.6，中移动53.8升1.75，港交所460.4升14.4，友邦保险97.15跌2.85，京东集团331.6升9.4，建设银行6.62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8，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蘭元兑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929點，升162點。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3.56美元，賣出1,734.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元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元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元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元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你想开心啲，其实可以好简单噶。 其实咧，我觉得上唇咧系紧要过下唇嘅。点 解呢？ 因为上唇不正下梁，下唇歪。系啊，上唇不正下唇歪噶，你冇听过咩？ 轻轻松松2个钟，记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哥陪住你开心食晏。 二台通识60秒。在印尼巴厘岛的乌布，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林林种种的手工艺品。正因为拥有多元的艺术资源，为这个地方赢得艺术村的美誉。 乌布不只是传统手工艺和舞蹈重镇，亦都是前往其他知名景点的重要中心。例如你可以去咖啡种植园品尝世界上最昂贵的麝香猫咖啡。 如果想挑战自己的胆量，可以试下著名的巴厘岛丛林大抽签，享受自由翱翔在乌布丛林之上的刺激体验。 还可以去到圣猴森林公园，近距离欣赏当地特有的巴厘长尾猕猴。 如果你对雕刻工艺有兴趣的话，就不可以错过巴厘岛唯一的石窟寺院遗址象窟。洞穴内外都布满很多印度教和佛教雕刻，精湛的技术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闻翻嚟之后，欢呼快活人， 剩翻二十分钟咋？ 系啊，做咩啊？好肚饿啊？ 肚饿就紧嘅，不过我更加咧系想知道你嗰个咩答案咁巴闭 啊？系啊，真系好巴闭。如果有个，如果你系一个咁嘅老板咧，我都甘愿咧填写我嘅第一志愿咧，我嘅偶像系林忆莲啊，咁样咯。 因为佢会送你去 ，no 睇佢表演。 嗱，你咁样好正面。咁咧，但係其實咧， 好正路應該 係，好正向嘅，即係頭先你個諗法。但係咧，佢呢個咧就唔係，因為事源咧點解咧？佢嘅超級偶像啊，阿歡內佢咧係佢宣布，佢宣布 退出娛樂圈， 分信。同埋退出娛樂圈退團 哦，嫁人 係啦，退團 啊！咦，佢係咪嗰啲咩 AKB 四啊幾嗰啲啊？所以我哋唔會認得咯。 我唔知啊，但總之就係咁啦。佢就話咧，佢話咧，佢中意嗰個即係佢話咧，如果你係即係超級偶像咧嚇，即係排第一位嗰個偶像咧，宣布分信，宣布退團。我哋好深感明白你哋嗰个感受系几咁唔愿意，几咁唔想，几咁无奈，同埋几咁唔开心。于是公司可以俾你，如果你嘅第一号偶像 哦， 佢退团或者佢宣布分信，我俾十日假，俾一个伤心假你。 即系等你嘅情绪好好调息一下。 系啦。 哇，使咩十日咁长啊？ 呢个偶像，哦啊、你冇得再咩噶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冇得再幻想噶咯，系一刀插入你心，你明唔明啊？ 佢系要个原个应征者就填三个偶像名 嘅。我咁睇咧，因为咧佢陆陆续续咧有第二啲啊。点解咁讲咧？嗱，佢话你头号偶像咧，如果退出分即系有分信退出退团嘅话 咧， 有十日，跟住佢就话第二、第三个。 都有五日， 系 咪咁啊？ 冇咁多，三日。 我有三日， 都有三日嘅假期。佢话咧，即系如果只要你中意个偶，咁你系话系咪佢一嚟就要俾你叫你填下，填埋就一二三个偶像啊？有咩你个个都话你偶像，咁仲得掂嘅？ 你估咧去应征嗰人咧，事前知唔知佢有呢一个咁得意嘅举动嘅咧？ 唔知咧。不过佢而家 如果俾著你知道嘅话， 佢扬晒啦。 系啦，第时啲人去应征嗰间广告公司嘅时候，可能都会谂定，咦，我要填啲咩偶像咧？如果要我填嘅话，我惊系填啲就嚟嫁嘅，同埋就嚟睇怕佢哋都解散嘅，都系做唔耐嘅嗰啲团啦。 咁又睇下你究竟你要喺个公司做几耐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十日假其实你始终都唔系啊！你梗系唔好揾嗰啲真系咧，长 咩 啊？你揾下，如果写系胡枫，佢系你第一个偶像。我阿修哥仲有八十几岁， 所以 十日假冇得享。 所以我咪就话啦。如果我係想咧，其實係想舐埋佢啲假期嘅時候，我嗰個偶像嘅排名啊，我梗係寫啲唔係真正嘅偶像啦，而係寫一啲係嘛，會有利於我嘅攞到呢、這個假期嘅偶像名啦。 你諗下，頭搭尾啊，都已經有十六日假期啦，傷心偶像結婚假喎， 佢又冇話咧，只可以俾一個嗬，係三個。 三個啊，佢都話啦，第二個同埋第三個中意嘅偶像退團啦，都有三日嘅假期啊！因为咧，点解咁讲咧？佢就话啦，好深感啊，即系知道咧，即系嗰个伤心咧嘅程度咧。佢、因为你咁伤心咧，你根本影响你工作噶嘛， 做唔到嘢啦， 你 真系。 即系嗰个翻嚟一个 丧 尸 咁 样，系啦。倒不如我豁出去，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好疯狂 fans 嚟噶嘛。对啊，欢内都系咁样噶嘛。你谂下，连开间公司都攞佢嘅别名，系都攞欢广告有限公司。你话佢几咁 系好中意啊！ 几咁忠于嗰个偶像，几咁重视啊！ 即系佢系一个好狂热嘅粉丝啦，咁所以佢就好明白作为一个粉丝嗰个嘅心情同心态，系需要一个咁嘅假期噶。如果个偶像真系唔再表演啊，或者嫁人啊、结婚啊， 呢一个咧就系伤心噶。但系如果你嘅偶像哇，好似刘华咁一开五啊场嘅话咧， 又有开心噶， 有开心噶。 吓， 佢咧就咁样 咁多假期嘅喂， 唔系嘅，因为广告公司可能要创意啦。佢话如果你嘅偶像系将会有呢、這个什么活动或者系 fans 聚会或者有演唱会嘅话咧，你哋系可以提出一个礼拜之前申请呢个假期咧，又或者早走 哦，就 系 为咗要去捧个偶像场 系啦， 但你要先之前写低过佢个名先吓。 都系啱啱啊，系啦，你唔可以突然间咧，喂，我今日唔照刘德华，我要张学友，咁样 唔 可以啦。 你冇注明嗰阵时， 咁所以咧，你谂下而家嗰个 HR 咧，即系佢个人事部咧，就又逐个对啦。啊，喺有钱你又留请嗰、這个叫睇演唱会 噶，又去捧边个场啊？ 攞你嘅快乐出嚟对翻。 我唔知佢成间公司有几多人咯。 okay, 如果成间公司好多人咧，嗰、那个偶像嘅名单应该好长咯。 如果你谂下，个个都系好一致嘅中意姜 B 嘅，哇！ 就或者 唔系啊， 唔系 咁你 成间 咁你成间公司仲使做人作嘅系咪先？ 唔使做噶啦，嗰轮 唔系，所以日本人咧就好得意。咁嗱，佢系佢公司嘅老板，咁佢开出呢条条款嘅话，我觉得系咪好大受欢迎？ 我哋 觉得好有爱啊！ 只能够喺侧边嗰度即系拍手掌啦。 唉，我哋呢啲咪只有望梅又止渴下，好羡慕人哋咯。 你 拣 呢一个会唔会系？攞开心价定系伤心价噶？ 唔系啊，冇啊，冇乜嘢啊。Yeah. Yeah. Yeah.多谢掌声，多谢掌声，系 encore， 系啊 encore， 系希望咧头先个新闻咧，如果系嘅话，嗰、那个嗰首咧 可以领尽六次， 嗱结咗婚之后，佢唔好意思，佢离婚，咁总有离婚噶，跟住咧佢再复出。 系 啦，再复出，再开演唱会，系啦，跟住再嚟多次，嚟多个 round， 我退出啦，都系咁样，原来佢唔啱我咁啊！ 佢只要佢排头嗰三个嘅偶像都做呢一样嘢， 系啦系啦，咁佢舐晒啦， 结婚一次，离婚一次，再开一次纪念演唱会。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啊，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真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真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真鹏， 丰收快活人。 讲开啲 crazy and happy 嘅嘢咧，真系咧， 诶、 又有一单咧，唔知道你会定性佢系 crazy 啊，定系 happy 啊，定系一个打一个问号啊？因为都可能谂下、哦、啊，如果比赛系我，我制唔制咧？咁样 有咩啊？ 喺、 啊、 大陆方面咧，就浙江就有咧一户人家。咁嗰户人家咧就 户人家 系啦，咁佢哋咧系，咁佢哋咧就派街招，派街招啊，咁做啲乜嘢咧？将街招咧招纸咧咁样写嘅啊，就招募啲咩咧？就招募女婿嘅。 哦，招募女婿啊！ 招募女婿， 真女婿定假女婿先？ 真女婿。咁咧佢入边咧就写咗啲咩条件咧？就话啦，佢会咧有嫁妆。即係嫁妆咧，包括就係呢位女婿咧，每个月可以有20,000人民币嘅生活费，会出粮啊！每个月20,000人民币生活费， 高过佢哋嘅人均嗰个入收入喎，系咪？ 据报道咧，呢户人家咧都系有钱人嚟嘅，即系富户人家啦。好啦，除咗有20,000嘅生活费之外咧，每个月吓、啊，另外咧。仲会啊！呢、这、一个父母咧会送上两套房子， 哇！ 两层楼， 两套梁子得唔得？ 两套房子啊， 两个梁子都， 以及仲有一架欧洲豪华汽车。 黐线，佢系咪真系喺度买女婿啊？嘅正，佢系买女婿、啊， 招上门女婿。佢一張單張係咁寫嘅，招上門女婿。咁、 哦、 好啦，如果肯制嘅話，咁其實佢要負責做啲咩咧？ 唔係，我想問，喂，你唔好講咁多啲咁優厚嘅條件先。咁佢個女究竟又係咩嘅背景啊？喂，你唔好以為呢啲咁嘅打開咁豐厚嘅條件，我話撲埋嚟先得㗎。 雙眼發光，乜都唔理，撲埋去。 光一定發㗎啦，話你聽。咁但係問題係佢嗰個背景係點咧？我要招直相对嗰个 梁子，其实你呢一个真系重点嚟噶嘛，系咪？好啦，咁你嘅女儿系点嘅款呀、啊？或者系有咩嘅我需要日后负责噶咁样， 系咪咯？ 好啦，呢一张嘅单张咧就咁讲嘅，咁、哦、就话咧嗱呢即系叫做同我女兒结咗婚之后咧，咁你主要咧就要系上门啊！你呢位女婿上门咧要照顾， 好似装修咁样， 即系好似咧一定要留喺屋企嗰度就照顾咧我女儿，同埋咧我哋两老， 哦、 即系阿外父同埋外母啦。 哦、 好啦，咁另外啦，咁好啦，重点啊，你阿女系点样噶？ 系啊， 哦，我阿女咧今年 要坐 26岁嘅， 喂，咦 ，OK 啊，年轻啊。 嗱，但佢嘅单张咧咁写嘅，女儿今年26岁，不会说话。 诶、哎， 不会说话系咩意思？即系嗰啲啊，诶，佢唔识讲嘢啊，定系 佢 定系 即 系 哑嘅， 系咪哑嘅咧？ 系 咪哑嘅意思咧？即系不会说话呢、這个佢冇解释。 系，但因为你喺字面上面咧，即系 不会说话， 好似你话斋，佢唔系几识讲嘢嘅， 我就觉得似系嗰种啫，我就觉得似系嗰种。 但系如果系咁样，系不善于啊，又唔会话不会、啊， 不会说话 系咯，系 OK， 唔会讲嘢啦 ，OK。好，跟住 系啦，咁跟住就冇噶啦。佢、 哦、 又唔系有一张相， 哦，又冇相嘅， 系啦，冇相嘅。不过咧，佢就喺嗰个单张嗰度咧，有一个嘅联络方法嘅。咁 大家利是嗱，我突然间谂到啲衰嘢， 咩事啊？ 不会说话，得一张相， 冇相啊？ 哦，相都冇添， 系啊，得张单张。 啱啱头先你就系讲个相呢件事，咁佢会唔会？喺个灵位，嗱佢不会说话，佢又要照顾佢灵位，跟住要装香，即系要咁样，跟住 上门照顾。 這個女兒喔、 哦。哦，咁 咪 可能要抹下佢嗰個神位，我可能要裝個香都要照顧啊。 咁啊，嗱，呢一個呢，如果你當佢好似一份工咁樣、啊、你又出呢每個月20,000元人民幣，另外就俾2层楼佢同埋一架車佢，咁嚟到係、啊希望入罪啦、啊、招募佢啦。咁、 啊、 其實你個作用都係想照顧個女同埋照顧你兩老，咁你不如請個工人啦、 啊。我都係咁話，哎，唔係，嗱，又唔同嘅。請工人咧，只係顯示你嘅五百幣啫，但係你個女要嫁得出啊嘛，你明唔明啊？ 哎呀，咁但係個問題啊，而家佢又冇將佢個女咧嗰個嘅相片啊，或者係再多少少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嘅興趣啊，咁樣都冇咧羅列出嚟嘅，咁啊變咗咧真係有興趣想話去招親嘅嗰啲男士啊，都會卻步係咪啊？ 你嗱 ，OK， 就頭先就係咁樣啦。嗱，程一曼，你作為一個男士。嗱，你又系个 重点，我系想睇下个样啫。 系咪如果个样子都算接受 OK 嘅， 即系正正常常 入罪 咧？如果正正常常咁，都系第一步啊，接纳嘅第一步啊，系咪啊？ 不会说话呢几个字咧，实在太过恐怖啦， 唔知咩意思啊？ 系啊，好多幻想啊！ 会唔会只系简单到，嘿，佢唔识讲嘢嘅，佢唔识交际嘅，即系咁样啊？只系 你系咪认证？好简单问一句，佢系咪？ 我唔会去认证。 我会、啊，我会试下咯，即系我唔一定会做噶嘛呢件事。 如果你去试下嘅话咧，恭喜你啊！你分分钟有机会咧系攞到10,000元嘅居马费。 我想恭喜你，我男扮女装，唔系女，我女扮男装，我都想试下、啊。 因为咧呢一、這个。呢對父母咧，佢哋真係咁講嘅。佢話咧，如果你真係有意聯絡嘅話咧，都可以咧先支付你10,000元人民幣做居馬費 啊！哇，佢真係好好啊！嗱，你睇下，即係佢哋即係揾 內地嘅富有人家就咁樣。 佢而家有冇講話有 冇？ 冇 咯， 即係只係招親啫。 係啦，冇跟進啊嚇。咁啊，希望日後有一啲更多嘅故事咧，可以係流出嚟咧，等我哋更加知道個故仔發展成點啦。 好啊，嗱，你依邊想？在大陆的就是招女婿， 招女婿。 我这边就找新娘， 是 是啊， 找新娘。 嗱，佢找女婿，佢找新娘。呢度咧有一，我哋要飞嘅，我哋一飞，我哋就去萨拉米巴基，啊，唔系，食嗰度系印尼嘅，唔系，佢系印度，佢系印度，系。 Namaste 得唔得咧？ 唔知。嗱，佢系印度，咁样呢个人咧就喺5年嚟咧，佢不停咧咁咧，就好似呢个爸爸妈妈咁样。不停咁咧就喺度揾老婆，咁咧但系揾5年佢都揾唔到，咁结果你 即系帮个仔揾老婆， 唔系啊佢自己啊， 哦佢自己揾老婆， 佢自己啊系 呢个男人， 系啊呢个男人， 系 呢五年嚟都不停咁揾老婆，跟住咧就喺度贴啦，即系咁样嘅，我叫做咧 Missouri 啦 ，Missouri 咧就我似唔似啊？ 唔似 ，Missouri 咧就系行年咧就26岁，咁咧就系啦，哎咁啱啊又系啦，咁咧就喺屋企咧，我虽然头先以为你系咪听错喺大陆定印度啊？咁咧我家中排第三噶，咁咧系啊呢个叫做化妆品界嘅长袖善舞啊，咁样系啦，咁跟住经济状况咧都好唔错噶，系啦，即系同你头先嗰个条件都好好噶，可惜，可惜我个高就 吓、 就唔系唔会再高，哎，不会长高， 不、哦、一个不会说话，一个 不 会长 高， 佢冇长高都有咁上下 系 嘛， 不会长高，但系我依5年嚟我都搵唔到我个伴侣，所以于是乎你知唔知佢做咩啊？ 咩啊？ 报警啊！就系 吓报警。 系啊， 唔明啊！希望警方帮佢揾一个， 希望佢可唔可以揾个，可唔可以揾有人咧？我想只系揾，想揾个女仔中意个女仔啫。咁点解都揾得咁难嘅？ 佢其实系咪搞兼职啊？ 唔知啊，其实佢系一个侏儒咯，系、 哦、 啊。咁但系呢5年嚟咧，佢又揾唔到个伴侣，之后我忍唔住啦。点解呢个世界冇人去咩讲咁好条件，都冇人要我噶咁？不如我哋将佢穿条线咯。 即系呢一个喺 佢不会说话，佢不会长高，大家都26岁，系咪啱 key 啊？ 好啊，试下一个中国，一个印度。 OK，thank you，拜拜。